卫生防疫工作。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两宗是云南的本土个案，其余20宗境外输入个案分布云南、陕西、上海等地。上海再多一宗境外输入的疑似病例。新增的23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一宗来自江苏本土，22宗是境外输入。天气方面，同熱帶氣旋查帕卡相關的外圍雨帶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在早上10點，熱帶風暴查帕卡集結在湛江之東北大約11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廣東西部，並且逐漸減弱。同時，颱風煙花集結在台北以東大約620公里，預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並且逐漸增強。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驟雨減少，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同星期六天氣酷熱。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47点，系跌15点，总成交金额44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8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62点，升1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33.3系跌4.7，腾讯控股537蚊跌5.5，盈富基金27.76冇升跌，美团273.8跌1.4，长城汽车30.05升2.8，比亚迪股份214.2升8.2，阿里巴巴204蚊升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2，英镑10.587，瑞士法郎8.435，澳元5.688，加元6.124，新西兰元5.377，欧元9.152。每百日元对港元7.0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8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2点，升261点。港金现价报16,81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59美元，卖出1,807.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比较挤塞。咁而家东行嘅车龙咧就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重复多次，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东行即系去柴湾方向，龙尾就喺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咧都系近住太古城嗰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啦，东隧嘅九龙去香港啦，仲有车龙排到去油荔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浙江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屈地街，东区走廊去回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都是慢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为回旋处一段就挤塞，龙尾在津桥。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骏景园。

继续到你 DSE 强 DSE 考得嗰四分， 唔使惊，真系唔使惊， 真系唔使 惊啊！我唔惊啊！ 每人头上一片天啊！ 冇错啦，今日咧即系21号啦 ，DSE 咧就放榜啦。咁啊，今朝早咧即系七八点咧，大家相信你依家街上奔走啦，翻学校攞呢个成绩表啦，翻我自己屋企都有一个啦。咁咁啊，收到之后咧，当然亦都有惊喜，都有啲系惊，但系冇喜啦吓。咁啊，无论点都好啦。虽然今朝咧，我见到所有媒体咧讲嘅边间学校啊，咩状元啊，攞咗几多星星啊咁样，但系真系嘅，即系努力咗。有时咧个成绩或者未如尽如人意啦吓，咁但系好似系李丽华斋，每人头上有一片天，一定有不同的方法可以走得更加好、更加远。 一定会，我觉得真系唔需要担心，系咪啊？即 系 其实一次过嘅，即系唔能够可以系定胜负，冇错。因为我哋人生系一条马拉松嚟嘅， 冇错。 喺呢一度跌低，就喺呢度企翻身。 我头先喺做节目之前，我同李丽月讲咧，即系呢个名称咧，我以前咧有嘅叫光头，咁啊，而家可能就唔系咁叫啦吓。光头唔系讲头发光头，系讲你考就全部紧紧合格，即系合格咯。即系总之，但系你冇任何嘅咩 credit 啊，我哋嗰阵时叫 credit。credit 啊 ，distinction 冇，我就一个光头仔嚟嘅嗰阵时，咁咧就好唔开心，攞张个叫 school shirt 啦，仲系叫做 吓，中午嗰张， 系啦，中午嗰张，咁啊觉得好唔开心，点算咧？咁样行啊行啊，就行到今天啦吓。 好啊，你知唔知火箭系乜嘢啊？ 知 系乜嘢啊？代表咩？ 系肥佬。 火箭啊！ 哦 A 单梯先至 系啊，单梯 单梯叫做 H 啦。 火箭就 A， 火箭就 A。喂，你有几多支火箭咁样嘅？ 好明显系冇，所以咪唔知咩叫 A 咯。 系咯，我就 你应该系有，所以就你又知。 你而家 系咪？ 八八币币八八币币。 我哋系咪要比赛？我哋就我觉得唔好再比。 比咩？ 我就系唔中意大家成日攞啲成绩揾嚟比。 梗唔比啦， 比咩啫？ 冇错， 每个人都系 unit 都系独一无二噶嘛。 总之继续努力。 为你打气， 系为你打气啊！我哋风骚凡人希望每一位同学仔怀住一个乐观嘅心情啊，好嘅更加好， 未够 最好就再加油，好唔好？听日一定会更加好。 唔紧要嘅，有乜所谓啊？系咪？好好去面对呢一件事，只要面对就 OK 噶啦。 冇错。 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近期呢首《紅日》開始我哋今日嘅風騷範圍咧，有時歌曲就有一種治愈嘅感覺，聽完之後咧就會有一種咧興奮翻啊，即係個人咧係啦，興奮冚啊，帶翻你嗰個動力啊嚇。咁今朝大家聽完這首歌之後咧，精神翻嚇，繼續咧向前邁進。好，10:20講下今日嘅天氣先啊。雷暴警告呢幾日咧，好似咧打極都唔走咁樣嚇。今日又係纏住我哋啦。雷暴警告有時候到今朝12:00啊。多雲有驟雨呢個星期三，局部地區會有雷暴嘅，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同埋高地風勢清勁，未來數天有驟雨。但系减少紧噶啦，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星期五、星期六天气酷热， 天气好嘅话咧，有时咧会唔会话即系谂起嘅就望、下个天啊，哇，好蓝啊， 系啊， 会噶， 呢排蓝得好靓， 系啊，或者啲云，哇，今日都心谂，咁样好似棉花糖咁样。 你细个有冇一个冲动就跳高掂个天啊？ 我唔会谂啲咁嘅嘢， 冇。 我其实咧，我谂得最， 因为佢好高， 几多岁啊？你嗰时候， 佢最近都系咁谂， 哦，都仲系咁样啊。哦、OK， 我谂你要试第二只药啦， 第二个医生 护士啊， 你系要换药，换第二只药，系咪先？ 呢个证明唔得，嗰、那个医生呢个唔够力啊， 呢只药唔 够力， 或者个兜蛇串都系食得两粒。 喂嗱，其实咧，细路仔个都患晒啲傻嘢啦。你讲过我冇谂过嘅，但系我有时都会谂。月亮上面嗰啲斑痕咧，嗰啲系咩嚟嘅咧？讲就讲过啦，咩又嫦娥啊，光啊，又兔啊，又唔知乜嘢， 系好靓。 同埋我睇过一啲文章，佢话各国嘅传说都唔同嘅。我哋中国就话有嫦娥啦，人哋又好似唔知系讲，我而家唔记得啦。即系每一个国家对月亮上嗰啲文咧，嗰啲黑黑暗暗嗰啲咧，系有唔同嘅讲法。我就唯一谂过呢样嘢。 系，我就好中意睇呢啲咁样嘅，即系天文学嘅嘢嘅。譬如可能你无端端突然之间讲嘅就话，哇咩70年一遇嘅咩大月亮啊，咩超级月亮 啊， 血月 啊， 喂 我中意 真系睇。我最近有一次 啊， 你有冇睇到啊？ 红月 真系好突然嘅，因为我嗰次嗰个位就系好啱。 我睇唔到嗰次。 系啦，就话我同法国富婆，我哋都冇谂过嗰一日咧，就系佢血月最劲嗰一日。咁跟住咧，我哋就去到喺西贡某一个地方，点不知突然之间都见到。所有人都冲晒出去嗰个码头嗰度，就知道诶，应该系啦。啱啱嗰个月头咧，就你会见到嘅就系佢喺个水平线嗰度慢慢咁升上去。咁就一路睇一路睇一路睇，因为嗰日咧仲要系血月之外嘅话，仲有月食啊嘛， 系 同一时间啊嘛。不过好多时候你会发觉就系佢同你煲到好似好劲咁样，又或者25年先再睇到一次啊。其实你睇翻咧，一年里面都有几次啊。不过争在你喺地球唔同嘅地方就睇到 唔同 嘅嘢。咁咯，但系你原来系真 系 好震撼 嘅。系啊系啊，我唯一睇过即系关于天文最震撼就狮子座流星啦。我讲 狮子座流星有， 系 我都有，我就见到火流星。 火流星， 火流星，火流星嘅就系你见到流星，如果你话就流星雨啦，你就会见到有好多粒粒细细粒嗰只沙，系啊，即系好似喺你面前度都要撒胡椒粉咁样噶嘛。但系如果系火流星嘅话咧，你一定唔会系多嘅，亦都系狮子座流星雨。嗰次我都系呢一世人咧，就觉得好多人惊。就是在我那时候都是住在清水湾、就上天台约了朋友是冬天来的我记得是 很冷、 大家是要孭住那些棉胎要想住在上面那里慢慢即是看很久的。发觉我就看到有很多你流星雨来不来一炸我觉得真的扯都没什么东西、 因为那次真的很多多到最初你就哇到咗一个钟头之后，又 都系咁咋？ 快啲啦，快啲过 啦！ 仲有， 正系我哋觉得我就喂都好闷啊，不如算罢啦。一转身啫，就见到有一个火球，橙色嘅喺上面嗰度咧，就射呼冇晒。 哇 哇！ 跟住大家都你见唔见到？跟住个你见唔见到？ 其实系一半秒之间嘅，你睇唔到就睇唔到噶啦。 都唔系。 反而耐， 嗰下耐， 火流星反而耐， 但 系 有啲流星雨就 一 声嘅啫， 系啊，流星雨就顺咁啊，真系好似你审嗰啲胡椒粉咁样咯。但系咧嗰个就唔系咧， 都系值得睇嘅， 服冇咗， 值得睇。 呢啲使唔使许愿？ 可遇不可求，许唔到愿啊，因为你嗰阵时你好惊，你冇谂过，因为正想我放弃，谂住会好冻啦，唔睇啦嘅时候，佢就喺你面前度出现咯。 你谂下，我瞓喺天台啦，我冚住张厚棉被， 你瞓天台啊？ 天台啲人瞓多， 哦， 系啊，咁因为我住三楼连天台 啊 嘛，咪搬张 我哋都系啊， 只啊搬张被就冚住，好冻噶，你唔系就咁坐一阵啊，你好似话斋瞓大半晚噶。 嗰一年系特别多嘅， 嗰年 系啊，狮子座流星雨系特别劲嘅，你有冇睇过？ 我冇睇， 冇人陪你睇。 咁你睇过啲咩星？ 你睇过啲乜嘢？ 咩 星？我都知你睇过啲咩。 睇过阿星噶嘛？ 系 ，OK。 喂，嗱，其实咧见到咁多天文现象，你会唔会都有一个冲动咧？如果好似啲嗰阵时话咁啊，啲有钱佬咁啊，几千万、几千万买个位 上太空啊， 定系上太空做旅行啊嘛？ 系啊。 同埋以前咧，仲传说到话，唔知若干年后咧，呢样嘢已经 common 到咧，你求其好似去北海道咁 啊， 又话移 民去火星啊？ 系啊，讲到好似好容易咁样吓。 系啊，我寻日我老友打电话俾我啊， 系边个啊？ 阿地狱王 贝索斯咯。 哦，明白，边个嚟噶？ 佢好多呢 terms 嘅，个医生话呢啲系佢 imaginary friend， 我知，我梗系明， 幻想出嚟嘅朋友。 但系啲医生都同我讲咗一个就系，如果佢咁样讲，就你要陪佢讲。 系啊，唔好刺激佢，唔好踢爆佢，因为佢会 亚马逊个老板啦。 系亚马逊即系阿信咯， 系啊，佢冇打电话俾你啊，可能你唔熟啦。 我冇听佢电话，佢好烦，佢成日问我去唔去。 亚马逊就冇打俾我，何守信打俾我。 得啦，得啦，喂。佢原来咧，佢琴日终于实现咗个太空旅程，我觉得好正。 但佢比人哋快咗一步啦，已经之前仲有一个 系啊，维珍嗰个又系我老友嚟， 我都嗌佢快啲去啦。 食一头啖多 ，Let me think about it。 有时你 俾人哋食咗， 俾人快几日就快几日， 我又觉得冇乜所谓， 冇所谓， 冇所谓。点解啊？ 你快又点啫？咁样巴闭啫。 我都有所谓， 但系我 因为话晒你，即系成日都喺度讲话你上，做乜你唔上啫？我知体能测试通过唔到， 唔知啦， 会唔会因为咁啊？ 即系 讲咗好耐噶啦， 系啊，我知啊，我知啊。喂，但系如果喺一个密封嘅空间，你哋够唔够胆？ 我够胆， 点解唔够胆？ 我够胆， 你搭 lift 都有个密封间， 唔系啊，佢即系 好耐， 好细， 咁 啊， 系啊， 同埋唔系咁容易上噶噃。 系啊，我知啊，要测试你， 要 测试 噶噃，要训练噶噃。 你够胆去啊？ 我够胆去， 因为讲紧嗰个， 你出钱 咧，上去就落翻嚟啦，你使乜惊啫？ 都有段时间嘅， 如果你俾多啲钱嘅话咧。就可以耐少少，有一隻嘅話，就就射一射上去，就穿過你一個大氣層嘅時候，望一望個地球，跟住落翻嚟。因為我有 check 過，真係有 check 過。大約係嗰個錢嘅話，係介乎於嘅就係20至2500萬美金。係 啊， 如果你嗰啲去到2500萬美金嗰啲話咧，就係上咗去之後咧，你係基本上係環繞住個地球去運行，咁樣咧就好貴啦。 但係相差都好多喎， 三日嗰日 用20同2500，你講20萬至2500， 個 range 好大。 我咪同你讲话唔同咯，系咪？你 二十万可能系入去坐一阵落翻嚟，冇飞到。 唔系，20万就系射一射上去就落翻嚟，系啦。咁啊，连餐都冇得食嘅，即系你有时都会噶嘛。 飞机嘅想食飞机餐， 冇错， 火箭 啊， 火箭餐 啊。 如果你有三日嘅，就射一上去之后，跟住咧围绕住个地球咧就转啦，就三日嗰个话咧就要去到。 你上到去你都想 selfie 一下噶啦，唔系点话俾人听？ 但系如果你参加咧，定咧就算系参加20万，你都话俾人听2500万。我啊2500万，跟住自己影啲相咧，太空食物系咪咁咧？ 冇错，系啊，就算我落翻地球都唔翻屋企住，你攞三日先， 喺乌溪沙瞓三日就 冇错， 去咗太空啦。 系啊，喂，但我真系觉得我里边嗰啲地方咁窄狭咧，我好惊噶，同埋嗰啲 你其实系咪咩都惊噶？其实 我唔系， 因为幽闭空间恐惧症。 唔系，因为我参观过喺珠海一啲太空展咧，就摆个。中國嗰套宇航員嗰啲衫係 好細件，同埋宇航員嘅衫，但係唔緊要喎，你上咗 上到都 冇 重 㗎 啦，話明無重裝㗎啦。 你唔 係 驚 嗰個間長唔係好啊嘛？ 你使乜驚啫？你而家成日都仲要著住宇航員嘅衫。 佢而家個叫做肚腩型 啊，雷 Sir 肚腩型嘅係太空衣。 阿雷 Sir 講嘅乜嘢啊 ？Love handle 係啦， 係啊，愛人嘅手柄 係啦，係啊。 你試過去睇過有啲乜嘢？你覺得 我睇過啊，係啊，但係因為所有嘢我都覺得。好窄劫嘅， 梗系啦， 好窄。 你要轻啊嘛，老友啊， 我知啊，系啊，但系我自己听讲话你食过啲太空食物， 食过系啊。 我反而觉得咧，嗱，其实衣食住行啦，咁你喺 其实 衣 食住行之外，仲有一样都好紧要， 去 拉 啊嘛， 衣食住行拉。 你谂下，你喺上边叫天不应，叫地不闻，有咩事发生，真系冇人知嘅。同埋我成日有一个问号啊。 到底你射咗去边咧？冇人知， 咪喺个太空咯， 真系 咪喺上边咯？ 你嗰个人射咗去边，定系你屙嗰啲嘢射喺边啊？ both 哦， 系啊， 嗰啲嘢咪就系射翻出去太空， 都系射翻出去咯。 不过如果你时间短嘅都唔使去咯，嗬？会唔会叫你？譬如话你 咁唔系啦， 个半钟 嚟噶嘛，有啲嘢 个半钟唔该你去晒厕所先，会唔会咁？ 我今日先揾到过一啲嘅资料咧，讲曾经有个太空人咧，临发射前佢尿急啊， 哇！ 收尾佢上层要讨论咗两个钟先俾你就咁屙啦，咁样。喂，好啦，十点半我先咧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嘅话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河南省郑州市暴雨成灾，最少12人死亡，5人受伤，超过10万人疏散。寻日有积水涌入地铁站和车厢，地铁全线暂停服务。省同埋市嘅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指示，强调目前进入防汛关键期，要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喺第一位，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习近平又要求各地区有关部门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以及做好卫生防疫工作。星期日傍晚至到今日凌晨零时，郑州全市累积平均降雨量449毫米，五站降雨量超过有气象记录以来极值。昨日下午四点至五点，郑州本站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打破纪录。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年有七位考生考获七科五星星佳绩，成为状元，分别是三男四女，当中一男两女，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其中屯门的宝兰局董玉替中学首次有文凭试状元，男生赵以纳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五星星，是超级状元。四名女状元有两人来自拔萃女书院，其中陈海莹是超级状元，李卓南亦都考获七科五星星佳绩。至于加诺萨圣玛丽书院的一名女生亦都是超级状元。港岛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陈乐容亦都考获七科五星星佳绩，其余两名男状元分别是来自英华书院的晴朗，以及伊丽莎白中学的梁博贤。被政府列为受限区域的两个地点，朝早大约七点分别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冇人确诊。在太古城、金殿台、唐公阁。截至凌晨两点，大约4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湾仔黄泥涌峡道12至14号利安阁，截至昨晚11点，大约95名居民接受检测，亦都没有发现确诊个案。两个受限区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朝早大约7点起，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证明已经接受强制检测，向工作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南韩单日确诊新型肺炎的个案创新高，有1784人确诊，较前一日大增506宗，创下当地自去年1月20号出现首宗个案以来的最高纪录，累积增加至182000多人感染。新增病例之中，社区感染占绝大部分，有1726宗，境外输入的有58宗。另外，南韓新增一名患者不治，累積2060人死亡。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風勢清勁。 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82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60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9点，升1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33元，跌5元；腾讯控股531元，跌11.5元；盈富基金27.6元，跌1.6元。美团268.2元，跌7元；长城汽车30.3元，系升3.05元；阿里巴巴203元，升2毫；比亚迪股份212元，升6元；小米集团26.9元，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86，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1，人民币6.479。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欧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1。日经平均指数报27523点，升135点。港金现价报1676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15美元，卖出1807.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回东隧啦。东隧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呢仲系车多，东行的龙尾排到北角警署对出，西行呢仲系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就是东隧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西行呢都仲有少少车龙，东行的龙尾就排到北角警署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有少少车龙，龙尾欣怡花园。东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有车龙的，排到游丽村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排到角士道对出。咁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咧，都仲系比较繁忙啲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 向前冲，我可以。 我是梁明忠。国剧值得欣赏的地方有好多，例如他们资料搜集做到足，对制作认真，大致场地小如道具不会马虎的，对演员的要求好高，他们基本功超级扎实。尝试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类型的制作。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这个夜晚睡不着， 这个夜晚心神不安， 这个夜晚只是想病埋一边， 这个夜晚想找人倾下计。 等放榜的 DSE Buddies， 7月20和21号一连两晚，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深宵两点设有 DSE 特备环节， 轻谈点唱 DSE， 打来1872388，同我岑亮， 仲有我刘佩龙，倾下计，听下歌，歇一歇， 一直到清晨6点， 然后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 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 梁继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讲翻呢个太空旅行啦，有啲资料想补充翻嘅。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个价格咧，就由20至2500万啦。原来仲有另外一个再高啲价钱嘅，你可以参加。 头先嗰啲系美金嚟嘅， 美金全部都系以美金计。 全部美金啊， 系啦。原来咧就系譬如可能系你嘅门槛咧就系20万美金嘅话咧，嗰、那个只不过就系射上去连太连呢个大气层都未到， 就落翻嚟啦。未见到嘅真系。 系啦，咁跟住咧就如果你讲紧嘅就系2500至2800万嘅话咧，就系上去高啲。咁跟住咧就会系。俾你可以感受到，冇錯，卡門線係咩嚟噶？定係人魚線啊？點唔知我唔知咩線、啊。 人魚線就係我哋知嗰啲。 係啦，掂一掂一條線，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喺嗰度可以感受到一個無重嘅狀態，之後就落翻。 飄下飄下 咁。維持咧就係11分鐘，仲有另外一個最高價嘅就頭先我所講嘅就係5500万嘅美金嘅話咧，就係、是、可以上到去可以逗留2至4日呢一個旅行團。 4亿2700万港紙。 哇！幾多個零？完全冇办法啦。 几耐？几耐？呢个逗留几耐？ 呢个2至4日。 系啊， 系啊。头先我所讲嘅系啦，即系想重新翻讲翻一啲即系正确嘅资料俾大家知道啫。你可以考虑一下嘅，系或者另外一个比较容易啲。 我争几蚊啫，我应该 唔使再平。 我帮你出，如果你只系争几蚊嘅，我帮你出埋。 再平少少，你有冇听人哋讲过啊？ 我有。 将你自己个骨灰射上太空。 都唔平啊，其实都唔平，我估都唔平， 我知啊， 都唔平。 喂，可以谂下。 你有冇谂过啊？我觉得都几好玩， 我真系觉得咁样 几 好。 系啊， 但呢个撒灰仪式唔知道香港政府有冇搞？ 唔系佢有公园，咪黐响人。 我而家真系讲，你讲紧撒灰仪式。 我而家讲紧喺太空度撒你嘅骨灰啊！ 我真系唔知点。 你边度点样有咩撒灰仪式啊？系咪啊？ 唔知。 你啲朋友唔可以嚟参观噶咯，好贵噶。嚟嗰啲全部都系啲 Richard Branson。 唔系唔紧要啦， 唔系有钱佬朋友。 到时咧杀喺边佢都唔知噶啦嘛，你咪话俾佢听咯，喺个坟前马小强嚟一拎个太空噶啦哇，其实拎个马桶度杀佢都 唔知。咪仲要攞个嘢喺度揈下揈下，系咪冇重担？ 我觉得几浪漫噶，你唔觉得咩？ 觉得、啊、 以后你再望上去个星星嘅时候嘅话咧、 啊， 就可以见到我 啦。嗰粒星咪阿马小星咯，嗰啲咁样。 我觉得好正喎，几 好 啊， 几好啊，呢、這个几好啊，唔错啊。 好，咁啊，讲开你话即系呢个太空旅行咧，其实大家有冇真系谂过要去咧？又或者会唔会觉得呢一样嘢好 amazing 咧？ 第一我觉得就比 amazing 嘅，同埋呢头先我哋咪后啦 ,Sarah 都讲到望住嗰个蓝色嘅地球呢，我相信一种呢你就算睇片睇100次呢都唔够真係喺嗰个 火箭里面望嗰种咁震撼嘅感觉。 唔係我讲嘅，佢係访问有一个美国嘅太空人，前太空人，跟住同佢讲嘅就话你上到去嘅时候觉得呢个太空之旅啊、你最难忘嘅系啲咩地方？佢话当我一上到去，跟住就系再望翻转头，见到我哋一个蓝色嘅地球。首先佢觉得嘅就系我哋地球好靓、第二样嘢嘅就系话佢就系毛管洞咧，就系不断咁喺度狂喊。点解咧？你会见到嘅就系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喺地球里面有咁多嗰啲咁嘅，即系有国界啊，有纷争 啊， 闹教嘢啊。小智佢就係自己成日都會有好多嘅，即係唔開心啊！你住嘅人所有嘅人，你嘅親戚，你識嘅嘢，全部喺曬下邊呢個藍色嘅呢個波波嗰度。你唔覺得嘅就係其實你仲使咩咁緊張咧？係 啦，唔好咁煩。 係啊，你從來未試過就係抽離咁樣去睇翻一個藍地球嘅時候嘅話，你會發覺就係所有嘢咧，在呢一個嘅就係滄海一粟裏面，我哋人類實在係太渺小啦。 放低所有嘅嘢 之後咧，就成個人完全唔同曬。 我信啦，同埋好多嗰啲天文現象咧，無論地球又好啦，或者唔去咁偉大啦，太陽咁簡單，日日都睇到嘅，睇片咧嗰啲太陽星啊、太陽光。但如果你真係有一個地方好近好近，你突然之間喺一個好角度咧，你未試過咧，譬如我一次喺布吉島啦，喺一間酒店房，突然之間嗰一望好大嗰個太陽沉落去嘅時候咧，我都係好啊，美成同埋真係。哇！從來冇睇過咁靚嘅日落啊！你會覺得你真係好想咩都唔做，淨係望住佢傻傻咁睇到佢直定，最後嗰一刻都冇埋啊！真係有一種好舒服嘅感覺。 嗯，喺大自然下可 我都見過有一次個月亮升起，香港啫，就喺觀塘嗰邊東邊嗰邊升起。 有時會咁樣 嘅。係啊！哇！我突然間，咦？點解咁大個街燈嘅咧？原來係個月亮嚟，哇！好圓， 同埋咧喺黑嘅地方咧，其實月亮真係好光嘅，同埋真係可以照到路嘅。但如果你喺城市有光污染咧，你 feel 唔到嘅呢個咪得，即係月亮其實可以照住條路你嚟行嘅。如果你鄉間小路，你係會 feel 到啦。 嗯， 冇錯。 喂，講到譬如可能真係講到即係呢啲咁嘅嘢啦，譬如可能係太空旅行啊咁樣啦，會唔會係喺自己嘅就係好多人都會成日都講緊嘅就係臨死之前我將嗰十件事你要完成嘅，係啊，其中會唔會有一個你自己嘅想做嘅嘢嚟㗎？ 我都想。 如果真的可以 很高的上面望返落嚟，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是说即是回望自己一生所做的事。 所以不是你差几蚊嘛，不如出埋去了，差几蚊五蚊就六蚊，你说差少少。 八蚊 就可以太空旅行了。 有没有什么其实真的想做的，即如果你说这个可能远少少了，讲到这么贵，但我又觉得这样，我觉得它慢慢会降价的。即係當多人去的時候，係嘛？即係變咗個好普通的旅行咧，我覺得 再 有 啲廣告 sponsor 一下，嗰支火箭寫住咩牌子？ 所以我哋又長命啲，係啊，要健康啲，要長命啲，等佢有機會可以上去。 但與此同時，未有上到太空咧，我好想做一樣。我以前咧睇過一啲雜誌咧，介紹一啲佢話要過一啲野人嘅生活啦。野人意思即係話完全係一個荒島啊，捕魚為生啊，冇 WiFi 啊。你要第一，你要不愁休衣食先，因为你真系你可以暂时唔使要负担屋企人啦。 哦、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你可以 假設你得 有一段时间， 咁咪 survive 咯， 系 咪有啲咁嘅？ 有一段时间你唔使翻工嘅，譬如一年嗰啲啊，讲紧即系真系喺个岛上面住一年，完全同世外隔绝，过一啲好。嗰啲叫咩？羅賓遜嘅生活，有一套戲叫《羅賓遜漂流記》， 哦，即係好似阿 Tom Hanks 咁樣係嘛？撞機跟住跌咗落 嗰個 係 冇錯冇錯， 嗰個嘛。 佢又悲慘啲，佢係被逼嘅。 哇！但佢拍嗰套戲真係好犀利。 係啊，你話如果俾我咧，我想翻去一間大學嗰度讀書，揀一科 都係可以㗎，你可以喺唔係好難啫， 得㗎。 你要第一你要个大学收你先得噶，同埋嗰个我自己好想读嘅嘢，我最想读就系书法同埋一啲艺术嘅嘢。 好多学 呢啲唔 使啊，唔想去大学 收你啊，系嘛？门槛好高嘅咩？ 唔知啊，因为我自己系真系想咁样样去做，同埋我最希望我学识一样乐器。 哦， 系啊， 咁啊好啊。 你想学咩乐器？ 除咗肥球周记之外嘅话，跟住就有一个新嘅环节叫做学识一样乐器咯。 咩乐器最简单？ 吹箫。 你已经好叻 啲用， 唔系佢唔系，佢最叻吹水，吹箫下一步。 吹水 首先， 佢既然吹水叻嘅话，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学吹箫咯，系嘛？ 一个 原理 差唔多，吹箫都系用个口啫，虎声啫。 唔系咁想吹咩啫？噶 我 你系想学咩啫？ 喂，你知唔知啊？其实咧，吹 saxophone 咧，或者即系用吹口，即系总之所有用吹嘅乐，其实唔系容易噶。 系啊， 绝对唔容易噶。 我有一次最近识一个朋友， 你唔够气，你系玩唔到噶。 佢吹咩咧？中乐。嘅生，好多支一支支动起嚟，系啦，咁我就买一支送俾佢，跟住佢打电话闹我，佢话你嗰支好渣， 点解咧？因为佢吹唔出声。 系啊，佢话嗰个音域太窄。 你唔系喺嗰啲淘佬买噶，嗰啲几蚊支嗰啲啊， 系啊，咁因为佢话咧，原来靓嗰啲生咧系好阔嘅，即系你可以吹好多好多歌嘅，即系哆来咪发 个 range 大啲。 系啦，咁佢话我知咧太渣啦，有啲窿就塞咗，咁佢用个方法通翻，吹出嚟咧，原来系好好 嘅。唔关事嘅呢啲嘢， 梦想成真。阿 Sarah 有咩 bucket list 啊？ 其实我 bucket list 好简单噶咋，我只系想去阿尤比丘咋。 嗯。 系啊，想我知即系秘鲁啊，即系阿根廷啊呢啲咁样嘅 地方， 南美嗰啲地方，我系好想涉猎呢一个地方啫，只系我觉得好有灵气， 好遥远。 你觉唔觉得好遥不可及？虽则都是在地球， 但係就正如你所講，係啦，你要要搭好多全機啦，又或者要好多準備啦，又或者就係正如頭先阿 Michael 所講嘅就係你要有一段時間係唔使做嘢，你先至可以去啦咁樣。 喂，如果你真係去咧，你真係唔好帶手機啊，劈咗佢啊！好嘛， 得啦，好啦， 同世间隔绝， 系啦，希望我哋大家想做嘅嘢都能够做得到啦。 到时我攞个吉他伴奏啦。 呢位朋友吓，佢变咗六年啊，香港舞台，咁啊，再喺呢个香港出现，佢系黄海芹，啱啱开完佢嘅个人演唱会吓。翻嚟会有今日嘅网上情啊，听呢个风骚浮人雷暴警告仍然有效，时间到今日12点，27度嘅气温，有呢一首 Chris 嘅《伤感的恋人》。 风中雨点。沾湿了身，长夜已降临，延续了苦困，不知道原因，只想再等，然后你飘至，仍带来伤感，窒息了烟，满脑疑问，颤抖中亲吻。凝望你转身，不追究原因，慨叹缘分，然后你飘远，投入谁的心？冷风一般的你，没法让我亲近。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热恋着你的心。所你愿你待我认真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就算夜里风吹凛凛续了苦困，不知道原因，只想再等，然后你飘至，仍带来伤感，窒息了烟，满脑疑问，颤抖中亲吻，凝望你转身，不追究原因，慨叹缘分。然后你飘远，投入谁的心？冷风一般的你，没法让我亲近。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燃暖着你的心，哪可以封锁你？愿你待我认真。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就算夜里风吹凛凛。 伤感的恋人，我哋有 Chris 嘅呢一首歌曲。网上情，爱就是一种习惯。爱一个人耐咗，会习惯佢嘅一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慢慢归于平淡，有阵时你会觉得爱少咗啦，佢唔系咁重要啦，感情褪色啦。其实你唔知道，佢已经成为你生活中嘅一部分，爱已经成为一种不能割舍嘅习惯。爱成为习惯系时间决定嘅，当大家走过岁月，走过沧桑。当佢喺你身边嘅时候，你可能觉得有啲烦；唔喺度嘅时候，你会好挂住佢。你互相习惯彼此嘅简单陪伴，呢种系最真实、最平淡嘅心安理得。当爱成为一种习惯，相处会变得好自然、好淳朴。朝头早起身会望下，咦，佢未瞓醒；夜晚翻屋企拎起电话会打俾佢，几时翻啊？嗰种感觉就好似口渴去饮水一样咁自然。当爱成为习惯，

究竟有咩数字先能够看透世事？ 全新电视节目《数字世界》，由资深传媒人李灿荣主持，每集以简单数字解说千变万化的世界，再透过嘉宾从不同身份、视角与经历，探索一下同一件世事会不会有不同的理解。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内地公布有关支持三孩政策配套措施的决定，在北京，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表示，有关决定部署一男子支持措施，以及提出系列优化组合政策。于学军表示，有关措施聚焦群众关切，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根据有关决定，相关措施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即是以往的超生罚款，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亦都实施有利女性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方式等。天气方面，同热带气旋查帕卡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查帕卡集结在湛江之东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东西部，并且逐渐减弱。同时，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93点，跌166点，总成交金额7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3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2点，升1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33.6跌4.4，腾讯控股534蚊跌8.5，盈富基金27.64跌1.2，美团270.6跌4.6，长城汽车30.8升3.6，小米集团26.95跌6.5，阿里巴巴203.2升4毫，比亚迪股份213.6升7.6，恒生中国企业100.25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2，英镑10.582，瑞士法郎8.435，澳元5.68，加元6.117，新西兰元5.371，欧元9.15。每百日元对港元7.0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58。日经平均指数报27523点，升135点。港金现价报1676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3美元，卖出18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纪元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南边为回旋处，由于有道路工程，这一段路就比较挤塞，

有 taste。 其实麻油咧真系好好，但系咧多就唔好噶啦。麻油系要少少， 千祈唔好多，调一调味。 系啊， 我最近试咗一只韩国嘅，非常好味。 我知道你讲紧边一只 ，yes， give me 罐装， 罐装嗰只。 佢同普通麻油有咩分别？我想问。 啊，好香， 香味 真系香。 但系麻油都系嗰只味噶啦， 梗系唔系啦， 佢好麻嘅。 唔系嗱，麻油可以分两种嘢，有一种感觉嘅就系佢食落去嗰个麻油味好浓。嗯，另外有一种就 是 闻起上嚟好浓，啱唔啱？ 我就系觉得咧，有一只即食面咧，咪附一包麻油嘅，佢系闻好香，食落就好似冇乜特别咁。 嗱，佢出过一樽樽嘅麻油啊，即系呢个即食面咧，但我都觉得不外如是。 阿 N 啊嘛， 系 咪？ 系啊， 阿 N 啊， 系啊，佢出过咗 俗称丁面啊， 唔得， 佢即系佢直情独立之佢牌子嘅，唔得。 呢个唔得，佢闻系香嘅， 系， 但食落就冇乜特别。 即系你食面唔倒少少落去咧，你加$3冇意思。我一定问阿姐攞埋包麻油俾我， 要加$3嘅咩？ 你食嗰只面啦，要加$3 啦。哦 ，OK OK， 系系冇错冇错。 我未见过细面咧，我觉得咧，头先你讲嗰个咧，都应该系 OK 嘅。但系如果你真系嘅话，可以天外有天，麻外有麻， 油外有油。 即系啲系啊，你每一只油原来 系 有唔同嘅。系 啊， 日本嘅麻油唔同，韩国嘅麻油会有唔同，真正嘅 嗰只 一分钱一分货。 有个鬼住嗰只， 我知你讲边只，但系其实都有好多个嘅。如果你讲紧日本个，诶，你讲紧韩国嗰个系咪？ 系啊， 系一罐装。 鬼字系第几个字啊？我想问。 第二 乜鬼定鬼乜啊？ 乜鬼？ 哦，把鬼 系啦，就叫把鬼啦。OK， 你买嗰只 ，OK， 试下之后你话俾我哋听。 系啦，红色纸嘅，系你喺日本超级市场睇啊，好多嘢睇啊。 有冇个麻？有个麻字噶？冇嘅。 哦，有噶，有噶。 咁咪叫麻鬼烦噶嘛？有个鬼字，有个麻字。 你自己去啦，你唔好阻住我同阿咩灯客啦。 我真系觉得你呢个同学有咩都唔知。 求 之效啦， 求之欲啫嘛。 咁你啦，你中意咩调味料啊？ 系啊， 我中意糖。 啊，你中意糖？ 嗯， 哦， okay、 我觉得糖呢一样嘢，虽然咧，即系听我好多医学家讲，唔系好健康嘅，唔好落太多。但系我觉得咧，如果有阵时咧，尤其是饮奶茶啊、咖啡呢啲，我真系到而家都习惯唔到斋乜斋物嗰啲，咩斋啡啊、 斋啡 酒糖啊，我真 系 唔得嘅。 我 只可以叫轻糖，即系我唔使落咁多，但系咧完全冇咧，我觉得好难饮。 非常好饮啊！ 好啦，咁所以今日就 今朝杯咖啡有冇饮啊？ 非常好饮。 嗯 ，OK， 你以后都要冲一杯俾我吓。 $28。 咁我就俾嗰啲分翻你，使唔使$28啊？ 我冲就要。 海味人鱼都唔使啦， 手工费嘛。 OK。 今日调味料嚟啦，首先咩啦，我想问调味料三个字，教我点讲？ 调味料。 哦，调味料啊， 调味料 啊，呢调味料。 好啦，嚟啦，首先嘅就我哋真系 等阵，我注一注个音先。 系调味料呢个唔考嘅，你唔识嘅。 我学， 我惊你考啊！你而家话唔考啫， 咪咯。 第一个我哋要话俾大家听嘅就系豉油， 豉油， 试下讲 豉油。 点解你成日嗱？你美嗰个音嗰咧，啲想分得落去，差唔多啦。 丝瑶， 瑶， 丝瑶，系啦，丝瑶就系啊呢个豉油啦。第二个面粉， 面宽 ，man 宽 ，man 系啦 ，man 宽 ，man m a n man 宽 ，man 宽 系啦，呢一个就系面粉啦。第三个盐， 盐 ，yam， 盐。 盐 盐 系啊， 不过完全难做啦， 系啦， 完全系唔同嘅吓。盐 盐 第四个啦，就系嗱，番茄酱咧喺我哋嘅客家嚟讲咧，我哋唔讲话番茄酱，我哋叫茄汁，系咪？我哋有时都会叫， 但 系佢 茄子好难讲， 系啦， 佢 系啦，冇错，啱啦，茄汁。 每次讲我口罩都跌咗落嚟喎，茄子 系啦，系茄茄啊，你有少少嘅就系嗰个口咧系要咁样，茄子好啦。第五个啦，辣椒酱，你中唔中意食噶？ 我唔 中意 啊，我都好中意噶啊。咁啊，佢就系辣椒酱， 辣 椒酱， 椒 好。第六个啦，好啦，醋中唔中意醋啊？ 中意 啊！我超中意，有时食面 醋咧，一啲啲食面系加 系 好嘅，加醋系好嘅， 或者饺子加啲醋都不得了。好醋就系醋， 醋 系啦， 醋 醋醋。今日都几易拼音啊！ 唔系啊， 你 以为啦，我觉得难啦， 非常麻烦。 第二个要难啦，第二个我识 款 咩款咩 款， 个款点写啊？用咩字代替啊？ 唔识啊！我依家都乱七八糟。 好啦，如果去到第七个啦噃吓，胡椒粉 胡。 胡椒粉，胡椒粉， 扶脚宽， 扶啊， 扶扶脚宽。 嗱、个嚼字你都唔知点搞， 咪嚼 嚼 嚼香港胶个嚼咯。好啦， 我都唔识写喎，嚼香港胶个嚼字。 我识，不如我唔教你。 好，第八个 唔到嘅音。 嚟啦噃，仲有鸡精。 戒戒， 好嘢！戒戰 個戒字我學過， 戒戰我哋學過嘛，係、咪、學過雞嘅唔同部分嘛？戒戰， 戒戰。 好啦，第九樣啦，就係、鬥士。 呢、這個我唔中意。 挑事 啊！你唔中意啊？我好中意。 我最憎佢就係食完實黐一粒喺個牙度嘅、你永遠唔知道人哋啊睇到你。 其實點解你會中意咧？鬥士係咩味㗎？我嗱，佢成日咧會落去一啲蒸魚度啦，但我唔會咬一粒鬥士，我會剔開佢嘅。 我都係全部掃開。係 咩？ 所以我從來唔知道鬥士係咩味。 咁你食蒸飯有嗰啲？ 我剔開曬㗎， 剔開曬啊！ 我唔會。 你唔知道鬥士係咩味㗎？ 鹹 味咯。鬥士咪鹹香味咯， 係、 啊、有少少啲豆咁樣味。我唔 中意，我一嘢潑走。 咁我學啦。 诶、哎，唔学呢、這个，好嘢， 学 好嘢。 你哋唔好学， 系咪挑事啊？ 挑事， 事 系啦，挑事 ，C S E E C， 挑事。好啦，最后咩个就系花生油啦，系啦，其实你油都得噶啦吓， 花 生油啦，系咪？ 花生油， 花生油， 花生 油，省油， 省 啊， 省 系啦，节省嘅省，油花生油或者系油。咁就得啦，好冇？好啦，重复一次啦吓，豉油、豉油、 豉油、 面粉、面粉、 面粉， 第三个盐咧，盐，第四个 盐，我唔知点拼嘅， 但系自己谂啦。 YAM 咯，盐、好，跟住茄汁、 茄汁， 第五个。辣椒酱、 辣椒酱、辣椒酱， 我全部错晒呢啲。第六个 是、 醋， 第七个胡椒粉系 胡椒粉， 第八个鸡精 芥煎， 第九系豆豉 挑豉， 好嘢。第十花生油 花生油。 一阵间翻嚟，我哋有突击测验。 好，呢一个就系号手就为主题曲《向前冲》，张杰唱唱。 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万里小海。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冲，我可以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危难前动身。午夜时 拜登吧。 嚟我哋节目呢首歌叫做《向前冲》，张杰唱出嘅号手就为电视剧嘅主题曲嘅。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咩谂下？ 好，你有张强计，我有歌唱， 系。 好嚟啦！咁啊，今日咧就因为咧，以往嚟讲，我哋玩呢一个突击测验啦。阿小张张嘅表现非常之好，所以我今日咧特别送一个钉钉俾佢。 好啊， 等佢可以喺抢答嘅时候更加得心应手嘅， 冇问题。 系啦，好嘛、嗯？ 会唔会有少少偏帮咗少少？ 唔会，摆明系噶啦，而家 我自强不息， 听唔听到我叮紧你？ 听唔到。 系啦，好嗱，我哋准备下啦，嚟第一题。 等阵，我坐稳个马步先。 好嚟啦、嗯， 你坐稳个马桶啦，不如。 香港咧，我哋有好多补习社，系咪？ 系。 有一种短期嘅速成班，又叫做乜嘢班啊？马小强。 界战。 解戰是啱的，俾啲掌聲自己啦！好嘢，我解戰都 我幫你打氣。 好啦，第二題，拍電影嘅時候，我哋會用啲乜嘢嚟去扮血啊？ 小張，拳 點解唔用你個丁？係啦，小張 張。哦，即係我唔使， 你唔使嗌自己個名啦。拳接，系骑接嘅， 佢、都错咗，你讲错咗，你都俾嘅，唔紧要。 我俾半分佢，好0.5分。第三， 等阵咩谂咩谂下，今日有冇扣分我？ 今日系冇扣分， 有冇扣分我啊？ 唔系有冇扣分？ 你啲文化错晒， 系啊！ 你 隔篱好乱，佢而家好乱啊！ 扣分我， 而家又嗌错自己个名噶啦。 基本上嘅常识都 够啦，唔好嘈。 听住第三题，嗱，话嗰啲女朋友啊，见到男朋友啊，同嗰啲女。马小强，系啦，好嘢，我估到，我想问，之后好小气啊，唔开心啊，咁样叫佢呷咩嘢咧？就系呷粗嘅， 好嘢，马 小 强 今日吓发威啊吓， 发威， 好啦，第四题，喺你嘅面前啦，如果譬如可能人哋食粥啊咁样，撒啲乜嘢系小张张？ 胡椒粉， 好嘢，不过咧讲得唔系咁正题， 胡椒 椒粉， 宝达。宝达 胡椒粉 都错，系胡椒粉。 胡椒粉咯， 胡椒粉系啦。 唔系粉啊！ 算好啦，唔好嬲，唔好嬲，好啦，小张张可以俾0.5分，好，暂时2-2，下一题。 唔系我个0.5加0.5，点会系二啊？ 啊系， 唔系我之前答咗一条嘛， 都系0.5分 啫， 最之前 今日好严格， 系啊， 今日好严格。 总之你 total 一分， 系因为 我就两分， 校监听住，所以有一分嘅。好啦，下 一 题吓，好啦，叫人哋话唔该你坚强啲啦，唔好俾人当系乜嘢咁猜嚟猜去啊！马小强 ，man 款 ，man 款系啱嘅，我好犀利，马小强今日食个鸡精， 唔系我查，只要另外俾啲人查咗佢，咁啊实做， 我让你啫， 我知，多谢多谢， 我费事你冇信心啊！ 下一题吓，形容人哋孤寒就系我出乜嘢嚟？ 我定咗噶咯， 我讲先。 啊，一名先，系啦，我出乜嘢，你出鸡啊？ 私谣 系啱嘅， 四分 啊！我冇办法能够挑剔你啊！啊， 等阵我笑完， 你因住心脏病发啊，笑得咁开心， 紧要。够。 好啦，话人眼细系话人马小强。 我答佢，佢已经唔答啦。 小张张挑丝， 挑 丝眼系啦， 哎呀，我查错咗啊， 系 啦， 冇 错啦。咁有冇分啊？ 有0.5， 又系0.5分。 系你今日真系嗰啲发音唔系好准吓，1.5分 对四分。 好，下一题，听住二哥题，大笨象揸支枪去打仗，小张。 张嗰个系 马小强， 我知， 好马小强， 辣椒酱，辣椒酱， 你冇辣椒酱， 辣椒酱， 唔系 嗱你都唔啱啦，咩叫辣椒酱啫？ 英文 我写咗 LAT 啊嘛，咩啖 听唔到啊个音，辣椒酱， 我认输， 汗都飙埋， 两个都呕热。好啦，呢个题啦， 开门七件事是柴 马小强。 马小强 赢 赢啊！ 又俾你估中。 任 啊！ 你 能 我 斗， 我先啱系咪啊？ 马小强，因为佢嗌一名嘛， 但系佢啱唔啱啊？ 你做咩唔用你嘅顶啫？ 唔系啊，佢发音唔啱喎。 啱啊，任啊， 五分啦， 好啦，最后尾一题啦吓，喺台 马小强发哨摇， 有策略，我中意你。 查证一个， 就 唔系发哨摇， 你咧？你巴閉 個問題係咁嘅，就係、是、吳剛師傅喺 表演之前係查啲咩咧？ 查啲乜嘢咧？就係馬省耀， 你 好 嘢，好 嘢！今日阿強強係有六， 多謝咁多位支持，多謝。 好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警方拘捕前《苹果日报》执行总编辑林文忠，相信涉及《苹果日报》相关嘅案件。据了解，佢目前喺长沙环境署被扣查。前《苹果日报》两名高层同三间公司。早前被起訴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三間公司合共大約1800萬元資產被凍結。中學文憑試放榜，今年有七位考生考獲七科五星星佳績，成為狀元。屯門保良局董玉替中學男學生趙以立在數學延伸部分亦都考獲五星星，成為超級狀元，亦都是該校首次有文憑試狀元。趙以立說，能夠成為超級狀元感到很驚喜和難以置信，自己最喜歡的課外活動是現代舞和中國舞，亦都有參加英文辯論、奧林匹克數學等。他暫時會選擇留港升讀大學，首選是港大計量金融課程，但是不排除未來會因應本港的經濟和就業環境再考慮是否到海外升學。考評局秘書長魏向東表示，今年文憑試考生的成績不錯，尤其是在疫情之下能夠考獲這個成績已經很好。他說，考評局今年以手機短信通知考生成績，相信考生透過手機就能夠接收到成績的短信。繼今年和去年之後，繼去年和今年之後，考評局早前宣布出年的中文科考試都取消。魏向東在一個電台節目解釋，中文科屬於母語，考生平日口語都會用到。相反，英文科如果不考考試，考生可能會較不著重培訓，對升讀大學會有影響。被問到當局有沒有因應國安法實施，向考評局就出題發出指引，魏向東說，以他所知並沒有指引，而負責出題的專家委員都知道法律界線。本港昨日發現兩宗由沙特阿拉伯抵港的新型肺炎初步確診個案，涉及一對分別13歲和11歲的姐弟，在機場檢測結果呈陰性。據了解，兩人是沙特阿拉伯領事的子女。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針對來自高風險地區獲特殊安排的入境人士，可以考慮閉環式管理，防止一旦有人感染，亦都唔會將病毒帶入社區。例如考慮交通安排、居住地點、檢疫期間係咪唔能夠外出等。何柏良又話，如果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對包括 Delta 嘅變種病毒預防成效大約有90%，但係如果嚟自疫情爆發嚴重嘅地區，仍然有機會受到感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酷热。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84点，跌74点，总成交金额8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8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80点，升1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33.7跌4.3，腾讯控股534.5跌8蚊，盈富基金27.7跌6仙，美团270.4跌4.8，长城汽车30.95升3.7，小米集团27.05跌5.5，阿里巴巴202.8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14.6升8.6，港交所528蚊升7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3，日元109.9，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人民幣6.479，英磅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32，新西蘭元對美元0.692。日經平均指數報27,569点，升183点。港金現價報16,77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11美元，卖出1,80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有车龙的，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那段比较多车。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道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多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号手就位，慢慢睇。国剧830，我是林超荣。我成日睇国剧，其中有一样好欣赏就系、是、剧本，佢哋冇我哋写得咁急促啊！佢有好多空间咧，俾嗰啲演员咧去发挥一下佢啲演技。两个人喺度讲10分钟文戏场面咧，虽然对白好多，越睇越听，哇，好有魅力噶、哦！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好启航。 今集阿 J 找来高尔夫球选手陈子晴 Tiffany 分享她越战越强的梦想故事。 对我帮助最大的就当然是家人支持啦，99%都是因为他们，所以才有今日我的成就。过去最牺牲就是没有了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 黎永宇，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甘甜是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啦，时间咧11:40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2:00嘅啫。27度气温，相对湿度94%。今日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吹和缓东至中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啊。所以马小强你咁高咧，应该你会吹到个头咧喐下喐下喐下啦吓。冇错啦，展望未来数天咧就系 低行。 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好，星期五、星期六天气酷热。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 ，pet pet 时间，我哋有请我哋嘅 Doctor Eric。 Doctor Eric， 早晨啊，喂， 早晨，早晨。 我好似你今日把声。 Doctor Eric， 你认唔认得我把声啊？ 哇，你把声咁沉咁迷人咧，你系啊，你系。 你试下讲错啊！ 马小强，马小强，马小强，系冇错。嗱，其实咧，阿 Doctor Eric 啊，我今日咧想带一个比较新颖嘅话题，就系咧跳开咗啦。我哋话不诶咩，做只猫，做只狗啦。其实香港人咧养宠物真系，其实嗰个叫做 range 嗰个阔度好阔嘅。咁啊，有啲另类网站啦，即系另类宠物网站又有啦。咁啊，即系你即系百花齐放，乜嘢都有。有啲甚至啊，我怀疑啊，我怀疑啫，香港未必可以养嘅，都好似有人养紧。咁另外咧就有啲叫爬虫类嘅动物啦，爬虫类有啲乜嘢咧？即系我眼见咧，即系我依排我都有上翻去睇下啦。蛇啊，蛇其中一个最 popular 啦。咁可能咧有啲人一听见蛇就跳开啦，哎呀蛇啊咁搞错，蛇都养。 科莫多龙 系啦，科莫多龙系另外一样嘢咯。系啊，嗰啲系另外一样嘢啦。蛇有啦，一啲好核突嘅 spider 啦，嗱核突，我觉得即系有啲可能觉得可爱啦。 咩嚟嘅 spider？ 蜘蛛啊，有嗰啲角蛙啦，即系 frogs 啦吓。另外仲有乜嘢？仲有呢一个嘅龟啦，譬如陆龟啊，陆地嗰啲龟啊。 嗱，坦白讲，你讲紧呢啲所谓另类动物咧，其实而家香港都唔算，即系都同猫狗咁冇得比啦吓。 吓，冇得比。 我即系意思系个 数量 啦。 数量 少。 我睇诊症嗰啲动物就系一个好 representative， 可能79%、2%、猫，即系 29% 猫就可能 1% 呢啲其他动物啦。不过就你头先讲都算普遍嘅，仲有啲。罕有少少嘅嘢添，即系人飞鼠啊， 飞鼠 系啦，有啲雕鼠啊，雕鼠都唔多人养啦， 系 啦，大型嘅蜥蜴啊， 系咪即系科莫多龙啊？即系嚟讲嗰啲，系咪即系科莫多龙啊？科莫多龙好似成日 crocodile 嗰啲咁咧， 好惊啊！科莫多 龙 ，Eric 啊，你有冇见过啲宠物攞嚟俾你医咧？你好惊噶？ 嗯。少嘅，其實即係我都有心理準備。任何動物啦，蜘蛛係怪怪地啦，因為其實翻大學嗰時冇人教我點樣醫蜘蛛嘅。 係啊，係啊，呢個 Eric， 我反而想問一個問題啊，就係話咧，嗱，如果係揾你嘅話，多數即係貓啊、狗啊呢啲冇問題啦。會唔會其實需要揾另外嘅一啲，譬如可能係有啲專科醫生 夾蟲 嗰啲人咁樣，係咪啊？ 冇錯， 香港嘅所知就冇咁嘅需要啦。不過好明顯啊，其實你打電話去個獸醫診所，問佢睇唔睇啲動物，個姑娘都會同你答噶啦。唔係間間會睇，譬如你唔好話呢啲咁另類啦，普遍嘅動物，譬如白兔啊，有啲都好多都唔睇添。 啊，係白兔都唔睇啊？ 系啦，系咯，即系白兔都你话需要好多特别工具，又唔系一定，不过有啲特别工具啦，大部分呢啲动物都要噶啦，同埋咧你都个医生都要有起码特别兴趣啦，如果唔系，都譬如头先讲话有人带只蜘蛛嚟，我会肯睇，即系为咗兴趣多过我有咩。 自主專家啦， 係啦，試過未啊？試過未啊？ 試過，試過。 即係佢唔吐絲咁樣啊嘛？ 古怪動物有人帶魚嚟睇醫生啊！咁啊，魚我就 唔記得。魚點睇啊？一嚟水，成條拎出嚟就 佢攞個袋袋住咯。 咪你隔住個袋點睇啊？ 唔係，好多時我就會叫佢哋影相啊！即係其實養魚好多時都上門嘅。我舊仔海洋公園做過，所以我都對魚係特別興趣嘅。所以魚醫魚反而係好多時唔係醫只魚啊。嗰啲魚問題反而唔係個問題， 水質 係啦，係水質有問題。 哦，即係搞好水質咧，就搞掂嘅啦。 係啦，好多時都搞掂。唔係嗰只魚嘅問題啦，好多時都。 O K， 嗱，多謝 Eric 頭先咧，有講到啊，即係品種啊，即係琳琅滿目啦，係咪啊？咩都有人養啦。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有冇一啲嘅就係 besides 貓狗之外，但係嘅就係都係適合可以喺屋企嗰度咧就係飼養。你會覺得啊都好嘅，即係等啲小朋友可以培養到。 例如話頭先你講嗰啲咩雕鼠 啊、 飛鼠啊嗰啲咪唔得㗎嗰啲。 唔係捉嘅，你成日第一樣要小心啲啦。譬如有啲鼠咧喺香港可能有啲法律啦，冇話唔俾你養嘅。OK， 喺香港存在咗你養，冇人會執法咧，起碼都嚇。不過咧就有啲好灰色地帶，咁啊小心啲啦。譬如好似嗰啲飛嗰啲鼠啦，嗰啲 飛鼠唔係即係松鼠啊，但係 松鼠啊，飛松鼠啊，即係有 個翼噶嘛， 係啊腳。脚仔同埋手擘开有个翼，好得意嘅， 好劲噶，系啊，嗰只飞鼠系啊，佢真系会飞落嚟噶，同埋夜晚黑先至会出嚟噶。 佢同松鼠系咪好相似噶样？ 又唔系细只好多嘅，细只 会唔会养错啊？ 不过咧，有譬如呢啲动物咧，有少少担心咧，就有啲雀仔都系嘅，就你要小心佢来源，因为其实喺呢个世界上有啲即系偷运嘅集团咧，非法集团会偷运呢啲动物，所以如果你 sure 呢个系譬如本地繁殖嘅，咁还可以啦。不过好多都唔系嘅，所以要小心啲啦。 系， 有冇啲乜嘢你 suggest 我哋屋企养啊？譬如可能系会 我自己有养只大蜥蜴嘅。 即係科莫多龍嗰啲啊， 係啦，唔係冇咁誇張，不過英文叫 iguana 啦。 哦 ，iguana 我知啊。 係啦，係綠 色 有 顏 色，有綠色有橙色咁樣，係啦。誒，咁啊嗰只我都頭先講話咩另類動物，都上次我舊個講過啦，記得諗個壽命，因為咧就如果只動物好似我而家嘅蜥蜴咧，我。27年嘅嚇， 即係佢會可以養27年， 勁啊！ 係可能會即係人養，可能仲耐啲都唔奇，所以變咗你要第一個考慮啦。所以譬如都你話另類倉鼠係咪另類咧？咁啊，倉鼠其實蜥蜴，如果有媽咪問我啦，就第一個人講倉鼠嘅，因為佢一年至兩年命咧，起碼嘅命唔大。係啦，所以要問咧就你唔夠做功課噶啦。不過你問我有咩適宜養嘅動物，好多好多嘅，其實有啲我哋講另類。啦，唔好讲白兔啦吓，成日都讲白兔。我认为咧就嗰啲譬如养虾啦，我好中意养虾。 虾好贵嘅养虾， 养虾 $100一只噶。 虾系啊，$100一只小事啦，起码。 我有个朋友真系养虾， 有咩好养啊？食就好食啫， 透明嗰啲虾。 你未養過啦，你即係我哋香港人咧，你如果你去嗰啲賣蝦嘅地方咧，即係嗰啲人咧坐喺度，成班人啊係上去咖啡都冇得飲，就咁坐喺度望住蝦喺個鋪頭，唔係自己屋企啊嚇，係嗰啲人叫佢蝦佬啦 嚇，養蝦嗰啲叫蝦佬 啊，不過睇蝦有啲人係純粹睇嘅啫，不過咧唔好，其實第一樣嘢咧，如果俾細蚊仔養咧，其實容易養嘅，所以佢哋會即係求其養都可以養到佢繁殖嘅，好明顯一個標準咯。其實動物開唔開心就佢肯唔肯喺你個即係俾佢環境繁殖啦，係咪？咁就變咗佢哋係開心嘅。咁樣就個缸， 所以就晚晚開心。 係啦，個缸可以好細啦。咁有咩好玩咧？你話死啦，咪咁好玩？ 有咩好玩啊？ 係咯， 唔係啊， 我淨係想食佢嘅啫。 係咪普通嗰啲白灼蝦你養唔養得㗎？ 唔係， 喺邊度買嘅？首先係咪魚鋪啊？即係賣金魚 啊？有啲專嘅蝦鋪嘅，就我會建議你去嗰啲啦。如果 幾多錢到啊？點樣買？ 好有平有貴，有啲好平嘅，即係你講$100可以買一打咁樣嘅，咁一打就可能繁殖好多隻噶啦，所以你其實唔需要買好多，你有啲特別品種可能會貴啲啦。咁就不過 sorry 啊，多得因為都係淡水咁樣，好似普通金魚咁嘅。 係啦，仲有好多都唔需要特別 filter 或者咩添嘅，即係個水質唔好容易 keep， 因為佢哋唔係太污糟。咁咧就你個缸有幾個着數，即刻諗到。第一咧就你血壓會低啲。 点解嘅？关 我咩事啊？ 系啦，你开少少 classical 音乐，俾多分咁样，咁咧你就睇住虾食你啱啱摆嘅生菜入去咧，其实系好 relaxing 嘅。 生菜啊， 系啦，减 低生 track 啊， 系咯，我听过 生 track 啊，贝多芬 嘅生菜，佢听 佢 生， 佢听佢话生菜，佢以为嗰啲虾食生菜， 系啊， 唔系啊， 对唔住，对唔住， 心机听，哦哦，我都觉得好疗愈嘅，你觉得即系睇住佢 游 水游水， 冇睇过， 我有朋友咧就唔系养虾，养 jellyfish， 哦，喂，呢个靓啊， 呢 个 靓， 呢个好， 咁样吸下吸下吸下， 但系难搞，佢话原来好难搞， 挑战大到嗱，咁我头先拣虾系因为特别，因为一般人都可以去养二厘。因為我有少少唔中意，就香港有個養魚啦，講緊就嗰、那個養魚嘅態度就係、是、啊，佢只魚養咗一年都冇就死咗，咁啊去買條好兒戲嘅成件事。所以就依個話俾你知，其實佢都唔識養嘅。係啦，養魚有好有心得，有好多耐性添嘅。譬如可能你譬如養江魚，你可能要養水養成兩個月先可以擺第一條魚。係 啊，鹹水魚啊，好難養嘅，你話好容易死魚。 其實唔係有多經工具就越嚟越容易養嘅。不過你擺少少心同埋功夫入去就唔難啦。咁頭先我講嗰個蝦缸咁有第二個著數就其實好靚嘅。你可以整一個即係草原咁喺入邊，咁就當屋企嘅裝飾物，又唔需要好大，好啱香港嘅環境咯。 你講完之後，我都有啲興趣。 夠靚， 我見過朋友養係好，係 啊，好靚㗎，好靚。 其實 係 個水族箱啫，係咪？ 係啊， 啲蝦 咯， 啲蝦都好靚，即係因為佢本身好似 嗰啲蝦 顏色㗎嘛。 呢只蝦叫咩蝦？想問你有冇名㗎？ 好多蝦嘅，好多種。 哦， 係 咩？真 係 㗎？ 有啲虎紋啊，有啲好鮮豔嘅顏色㗎，係啊，細細只，大約你個手指甲咁大咁。 指甲咁大， 好细噶咋， 好细噶咋 ，O K 喎，我估你唔到喎，好 难啊，咁样样， 系啊，你话另类，你话另类啊嘛 ，I love you， 你讲完咧就做功课啊 ，O K， 你多谢 Eric， 除咗虾之外，会唔会有第二啲可以再介绍俾我哋咧？ 嗱，有啲大咧，即係大路少少。嗱，就有一樣，或者我講唔好養啦。香港，我認為有啲從普遍人養嘅寵物咧，就唔應該養嘅。譬如紅耳，即係普通嘅水龜。 巴西龜 啦， 巴西龜唔應該養， 唔應該養嘅。其實 點解嘅？ 因為咧，我頭先講話一個標準，點樣可以衡量只龜係，或者你養嘅寵物係開心，佢肯喺你個環境繁殖，即係起碼佢有呢個好嘅環境先會咁樣做。 即係要繁殖，你先至叫佢就開心嘅。 係啦， 哦， 同人一樣嘅啫，係咪？咁樣就係啦，所以咧就巴西龜好慘啦，係因為水龜嚟嘅。如果你去過海洋公園嘅舊時，我而家唔知有冇啦。不過咧就如果你即係一個龜嘅 display 咧，就其實係一個基本上個河邊咁樣，好大個缸，基本上好似小游泳池咁樣嘅，係咪？咁樣就你其實係要一個咁嘅環境，因為水龜嚟噶嘛，所以佢要游水啊。咁一般人喺香港點樣啫？擺喺個廁所有個兜咁樣，咁啊係啦，就永遠都掂唔到水，更加冇得游水啦。其實係有少少殘忍嘅， 因為佢唔係陸龜係嘛，即係 變咗佢成日都係一個自己唔開心嘅環境，佢一個人爬嚟爬去，爬嚟爬去一世咁樣。 係啊，所以好多 我就養死咗兩隻巴西龜， 我都養死咗一隻。 你而家知道點解啦？其實同埋養龜佢食嘢嗰度都有啲複雜嘅，因為佢 食紅蟲 啦，化嘅係啦，唔 係喂龜糧，仲有龜糧 可以喂龜糧， 咁唔可以喂咁人哋買嘅時候佢話喂你喂呢只龜糧得㗎，我咪。 嗰啲人， 所以 咪就 唔負責任咯。 係啦，係日狗啊食狗糧，貓食貓糧，龜就千祈唔好，同埋白兔添，唔千祈唔好買白兔糧同埋龜糧。其實嗰啲唔 balance 會整死你只龜嘅啫。要嗰啲就要反而喂啲新鮮嘅嘢嘅。 咁你食啲乜嘢啊？巴西龜，你話佢食咗好多嘢嘅話，係咪即係其實我哋要請佢食我哋食開嗰啲飯啊？ 我喂佢 食 牛肉㗎，生嗰啲啊。 佢要 食菜。 系啦，要好多种唔同类型嘅嘢嘅。 哎呀，你唔讲真唔知道 啊！唔怪你上次我喂死咗一只啦， 我又整死咗两只。 同埋佢哋有少衰噶，你养开嗰阵时咧，佢食开一种粮咧，细个嗰阵时冇接触其他粮咧，佢就唔会肯食新嘅粮噶啦。所以佢哋基本上就有人带就系，譬如六岁嘅营养不良嚟咧，可能系冇得医噶啦。因為佢唔肯食嗰啲啦，或者你要用啲好化學嘅方法去補充佢營養咁樣咯。嗱，咁樣就依一個係如果你話養龜養陸地龜咯，同埋陸地龜唔使食肉噶嘛，好多都食菜嘅啫。同我頭先講話，我養嗰只伊關啊，嗰只蜥蜴咧，其實係食每年食大約我諗300斤菜心啦。 哇！日都食唔到啦， 一年 多 咪咯，即系一斤咁上下。 日日都俾噶，日日要切得啦。 系咪你手松咋？系可以唔使俾咁多噶嘛？其实 唔系，佢要食嘅，冬天会自然食少啲咯。 佢 就话 佢唔喐噶嘛。 系啦，佢哋唔系，佢哋冇话唔喐噶。我啱啱上次咧就我就我佢就喺屋企住啦，咁我哋就放咗喺天台。我哋落楼去一阵啫，佢就唔见咗。 天台喎，喺邊啊？ 就以為佢砸死咗或者咩啦，佢就唔見咗，即係爬咗棵樹飛走咗，唔使即係冇一分鐘。咁咧就係喺即係三樓咁樣唔見咗，咁要咁啊唔見咗啦。最尾咧就喺上水嗰度揾翻佢喺個漁農處嗰度。 嚇？點解啊？ 有人捉咗。好心人見到佢喺棵樹鉗住三日咁樣，好似唔食嘢唔飲水咁樣，咁樣就嗰人就叫咗漁農處嗰啲人嚟攞佢咯。 但係佢點樣離開你嘅天台㗎？我唔明。 佢擒噶，我屋企隔篱有棵荔枝树。 哦，树过树咁样擒走啊？ 系啦，咁啊好明显诶，我都有睇第一个地方就睇棵树啦，唔见咗跌咗落地飞咗走去边，所以好走得好快嘅啫。 哦，咁真系要留意住啦吓，咁呢、這个，但系亦都唔系个个屋企适合养你嗰啲科目多农咯，系咪？即系咁大 条。关啊嘛，我养过啊， 你养过咩？ 我养过啊，我就系话嗱，其实嗱，Dr. Eric 头先你又讲到啦，就系话佢喺个棵树嗰度擒咗几日啊嘛，咁啊都唔喐噶嘛，我嗰时候养过咪就系咁样咯，佢就得个样嘅啫，我系扮俾大家睇嘅啫，咁样。 停咗喺度啊嘛， 系啊，跟住我谂住我就打翻去问嗰个卖俾我嘅人啦，嗰人话系咁噶，唔系好喐噶，热嘅时候先会喐噶。但我见到佢第二日咧，我请佢食嘢嘅时候咧，佢又咁样，跟住第三日又系咁，四日又系咁，跟住我心谂我就弹下佢咯，佢就全只嘣， 死咗， 真系死咗， 系弹死佢啊？ 点解会死咗嘅？ 唔知 啊。 就係、是、咁樣咯，我又 好多好多。你頭先講蛇啊，呢啲咁嘅蜥蜴，你要小心喎、啊。好多要食生物啊，咁樣啦、 啊， 老鼠啊、蟲啊咁樣。其實有一少少核突都好啦。不過你喂一種生物俾第二種生物係 OK， 我哋人都一日做。不過你日日要咁樣做係有少少 核突咯，殘忍咯，係啊，同埋咧，你講嗰只係咪即係變色龍啊？唔係變色龍，即係另外一種嚟嘅。 就 係、是、 耳關啊。 哦 ，OK， 係啊，就係呢一隻咯，咁樣。所以我就有養過嘅。 好多呢啲嘅同埋要做功課啦。要買嘅蜥蜴，因為譬如耳關開頭都好得意，好細只嘅啫， 即 係手指公咁大嘅啫。 係喎， 而家成個一米幾啦。 哇，一米幾啊！ 我係佢，我都走佬啦。 同埋不停， 咪 係 咯， 佢不停生長添㗎。 我知啊，但係我嗰個好細只已經死咗。 不停生長意思即係佢唔會停㗎，一路咁大大大大大。 哇，最長 嗰啲 最長 架車咁大㗎。 佢越所以佢個好似啲鱷魚咁樣咧，越大隻就越老㗎啦。 哦，明白，从佢即系从佢 size 就知佢个年纪啦。 系啦，系啦。 哦，明白。 佢会唔会生小朋友噶？ 嗯，咁啊点咧？如果生小朋友， 会 咁我就养得好咯。头先多谢 Eric 养得好好咯，系啦。 开心先会开心啊嘛， 系咪学以致用啊？即刻， 好嘢， 不负之身啊！ 多谢晒 Eric 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嚟到呢度差唔多噶啦，多谢晒 Eric， 我哋下次再倾过，好唔好 ？Thank you， 多谢 Eric， 拜拜。 养虾真系几好啊！吓， 冇错。 唔倾嘅话咧，都真系估唔到点解会咁。 好，十二点后，今日咧，我哋有一位升学专家同我哋讲讲有关于今日 DSE 学生要留意嘅吓，拣大学啊，又或者如果个成绩麻麻地，有啲咩嘅选择呢？ 呼吸赤膊环流，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 我想翻制走，我想把你送花，别怕，让我。 好，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下呢个风骚浮人啦，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93%，用呢首歌曲叫做《怪兽》。叶巧林嘅呢首歌曲。今日咧对于呢个特别嘅日子啦 ，DSE 学生们咧，咁今日成个上昼咧攞完呢一个成绩表之后咧，可能咧同屋企人啦吓，或者自己啊，同朋友仔啊，一班人咧周围张罗啦，谂啊，啊揸住呢一个分数有啲乜嘢学校有咩大学可以报咧，或者咧而家咧系咪要做一啲嘅调教咧？之前谂得系咪太好咧？又或者之前以为冇咁好啊，原来几好咁样样吓。无论大家咧考得个成绩点样样，其实咧有好多方法，好多个路径可以俾你选择嘅。咁一阵间十二点钟之后咧，我哋就会有升学专家张文斌先生，我哋倾下偈噶咯，咁啊，所以千祈唔好行开，先听新闻报告。 同埋车厢、地铁全线暂停服务。省同市嘅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指示，强调目前进入防汛关键期，要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喺第一位。嚴防次生災害，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習近平又要求各地區有關部門在做好防汛救災工作的同時，盡快恢復生產生活秩序，以及做好衛生防疫工作。天氣方面，同熱帶氣旋查帕卡相關的外圍雨帶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熱帶風暴查帕卡已經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中午十二點，查帕卡集結在湛江之東北大約11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廣東西部，並且逐漸減弱。同時，颱風煙花集結在台北以東大約610公里，預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並且逐漸增強。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天色好轉，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氣酷熱和有煙霞，亦都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148点，跌110点，总成交金额91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8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80点，升1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33.8跌4.2，腾讯控股534蚊跌8.5，盈富基金27.68跌8仙。美团270.2跌5蚊，长城汽车31.1升3.85，小米集团27.05跌5.5，阿里巴巴201.8跌1蚊，比亚迪股份215.2升9.2，港交所527蚊升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3，英镑10.586，瑞士法郎8.439，澳元5.684，加元6.12，新西兰元5.376，欧元9.1531。每百日元对港元7.0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2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7点，升159点。港金现价报1677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53美元，卖出180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半山的坚道去回上亚利北道方向，近住奥卑利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楼梯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是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黄金五合一。 星期一香港故事， 星期二大自然大不同意， 星期三数字世界， 星期四大师对谈， 星期五法门之道。 节目新阵势， 一年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31。 阿娟，你是我生命，你是我灵魂，你叫我做咩我都做噶。 我要天上嘅月亮。 得得得，我马上帮你攞佢落嚟。 我要水里面嘅月亮。 得得得，我帮你捞佢上嚟。 我要你朝朝早陪我食早餐。咁简单，你反而做唔到咩？ 你唔明噶咯，我朝头早10点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歌。 傻仔，我都系啦，我哋咪一路食早餐，一路听啦，耶、yeah!。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嗱，咁头先都讲过啦，今日咧对于好多 DSE 学生啦、家长嚟讲咧，都系一个比较喜乐。忧参半吓，即系如果你考得好嘅，咁梗系开心啦，系咪？即系谂下点样庆祝啊？读边个学系啊？边间大学？但系如果个成绩未如理想，头先听新闻都知道啦，同埋你估到每一年都有呢个画面，就 系、 是、一睇个成绩表，可能喊啊， 好 彷徨啊。咁所以我哋未来呢半小时咧吓，其实唔够半小时吓。咁我哋珍惜时间，马上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吓，星河专家张文斌先生倾偈啊。 张 Sir 你好。 每一年咧到呢个时候咧，好多人揾住阿张 Sir， 点算啊？点算啊？咁样头先咧，我自己都咧真系吓问咗，系啦，即系今近城隍庙 讨论， 城隍庙就问咗翻攞咗条签先吓。嗱好啦，咁啊张 Sir 交俾你啦。咁啊，其实今年咧就你点睇啊？即系成个成绩今年个 curve 嗰啲。 嗱，成个概况咧就系咧呢几年咧都系咁样样嘅，每年咧就少咗考生嘅， 越嚟越少啊。 咁你 DSE 同埋联招其实唔同嘅。報 DSE 的人可能是43000多人日後學生，但真的報聯招的是40000人而已。聯招收多少學生呢？他就說呢，有個學額是15150個的，但其實每年呢、就是、大概是收首輪大概是收13000多，13000多一點。我估計今年呢，如果他收13500人呢，咁你考到18分咧， 就應該係 相對穩陣嘅， 唔會掉走你噶啦。 九成你唔係亂咁揀科咧，你應該可以入到大學嘅，入到八大，即係八大嘅意思，即係話八大係政府資助嘅學位課程。咁、其實咧，今年考到即係、就是、合乎呢個入即係。就是 有入場券啦，18分或者以上啦。 係唔係考到呢個可以讀大學嘅資助或者自資嘅學位咧？得17000多人啫嘛。咁你即係40000人，大概係都係有四成二嘅都啦，42% 咁樣，每年都差唔多。咁你其實計數啫嘛。以前呢2013年呢有70000多考生。 咁多㗎 真係。係啊，即係咁就辛苦啦。70000多考生有20000多合資格嘅。咁啲成績咪會即係、就是、難啲囉、可能21分啊22分先至可以入到大學。咁有啲20分就填得唔好呢入唔到。咁嗰陣時係好，即係幾年前係20分 係好多嘅。 一個分水嶺。但係今年唔同啦，今年係我覺得係18分囉。18分你唔係亂咁填呢，或者你即係你為咗入大學而大學亂咁填啦，可能係即係唔係亂咁填，即係你為咗要讀嗰科，但係嗰科係比較高分啲嘅收，譬如新聞學啊咁樣，你係都要填嗰啲，冇辦法幫唔。 即係眼高手低，我哋叫呢啲。 咁但我諗經過呢 即係因為新學制咧都經過差唔多九年嘅歷史咧，咁佢已經掌握得幾好。其實香港人咁以往咧，譬如2012年第一屆嘅時候，就真係掌握到嘅。咁我聽到當年咧，就有啲好專業嘅人士喺電台講咧，你20分都入到 Hong Kong U 嘅，但係當年20分你入大學入唔到嘅，即係難啲唔到。佢哋唔識計數，其實好簡單，係排隊學啫嘛。 冇錯， 你係最叻嘅頭13000几，你咪得咯。好簡單。我根據數據咧，就係13000几咧，係18分就13688，最後嗰、那個。咁好簡單啦，即係18分13600。即係佢如果收13500，咁你咪爭幾個咯。即係基本上你18分有80-90%機會可以入到大學嘅。 咁第一聽完之後咧，就可能有啲人就仲擔心緊，就輕鬆翻啲啲。咁但係咧，就頭先咧，我聽阿張 Sir 講咗幾次，就話如果你亂填咧，咁所以如果喺填嗰個選擇嗰啲叫做 first choice、second choice。最好有冇啲咩建議佢哋唔好犯咗頭先你所講嘅 亂 填 咧？係啊， 即係本來得嘅，點知原來我自己都唔知道我唔會亂填嘅，但係原來我 會咁㗎，即係明明係得嘅，但係最尾佢亂填錯咗嘅話咧，最尾我 有冇咩 advice？ 嗱亂填嘅意思咧，即係話佢冇考慮到咧過往大學收生嘅成績啊。咁於是佢中意嗰科填嗰科，譬如你冇理由考到25分報醫學係嘛？即係頭兩個 choice 或者呢個生物醫學咁啊。即係完全冇機會噶嘛，即係等於咧你新聞學先算啦，譬如港大新聞學起碼都25分啦，以前我唔知道今年幾多分啦，咁可能今年23-24分你可以搏咯，咁你20分 就我就係想問呢樣嘢，張 Sir 點知道今年其實我嘅分數係可以掹到乜嘢咧？嗱，你話其實年年都有啲唔同噶嘛，可能以前係咁，而家又唔，今年譬如話25分或者話以下咧，其實你覺得咩嘢科目會比較穩啫？係咪 好多選擇啊？除了那些神科之外呢，其他 神科即 是 那些 医 学 神科 啊，那些 医学啊，计量金融啊，法律啊， 金融越来越神 啊， 现在 是啦，法律啊，或者兽医啊，成大兽医啊，收10-8个学生 那些都不容易啊， 因为他即是学额少啊，咁你即咁你唔好即係成日睇啲新聞咧，就話呢個競爭最大，因為佢得10几个學額，但係幾千人報名，因為佢學額少啫嘛。咁當然有啲係成績係要即係非常好先入到啦。即係譬如嗰啲神科係大概佔嘅學額係大概1000几2000个啫。咁你1000几2000个，你咪自己睇咯。1000几2000个咧就係大概考到。即係5科計啦，就27至29分，就千幾千個，好成績㗎啦。咁你如果22分，其實排第幾呢？就是、大概排到第6000-7000啫嘛。你諗下6000-7000神科之外嗰2000个，仲有幾千個係讀啲咩呢？可能係商科啊。商科裏面有啲環球金融管理就多啲，要多啲分咯。咁譬如讀市場學咧，22分咧，我相信係。入三大都有機會嘅， 哦係咩？ 係啊，入三大有機會。有一年咧，2016年，我記得咧，中大嘅英文系咧，中大英文系咧係收20分，21分。咁但係咧有個鐘擺效應咧，當大家睇到2016年係20分嘅時候咧，嗰、那個22分、23分入報，咁跟住嗰年咧就鐘擺效應啊，去翻嗰度咧就要23-24分先入。 係喎，你呢個效應係喎，即係當大家覺得依量咁低得，我都報啦咁樣，咁啊嘣一聲谷到又多咗人咯。 係啊，所以有啲戰略性嘅即係體會就係、是 哦、 有鐘擺效應嘅，鐘擺效應係舊年收19分嗰啲，今年如果你20分一定得啦，可能今年收真係20分嘅喎。即係19个可能收唔到，即係你要你考慮啲。 如果阿 Sir， 如果按你嘅鐘擺效應咧，舊年25分，我今年原來得21，我又會唔可以搏咧？因為個鐘擺白揈咗喺嗰邊啦。係 咁，點解唔講今年咧？啊，係嘛？ 呢個鐘擺太大啦。 即係你唔可以用以往嚟嚇個鐘擺。 嗱，要根據即係幾年嘅成績咧，唔好淨係參考舊年嘅成績，可能參考3年嘅成績。但係好奇怪嘅3年成績咧，網上睇唔到嘅，要自己逐年儲嘅。所以我奉獻咧，就係啲家長要中四嗰陣時有啲準備，即係每年你放榜你都攞曬嗰啲資料落嚟。 中四開始已經要為呢樣嘢而籌備㗎啦。 阿 Sir， 我冇做到呢個準備，但係我而家總之我就已經有咗個成績表，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 可以。 係啦，大概係幾多分嘅話，你會覺得嘅就係、是我應該。應該係話我唔應該隨住我自己有幾多分嚟去入科啊？定係其實係我應該要點樣揀啊？有啲人係咪啲後生仔佢哋可能都話我中意啲咩嘢嘅話咧，我就去原來要亂報，咁又會有入唔到嘅。咁其實應該要點樣咧？ 其實咧有啲學生咧，佢中意嗰科咧，佢入唔到咧，佢就即係是但有一科啱翻個分入去嗰間課程或者嗰間大學。於是乎咧，好多咧。 就是 quit 翻出嚟。 嗯，因为觉得入咗之后又后悔啦， 后悔啊，因为唔想入啊。 嗯， 即系譬如有间系即系排名比较厚啲嗰啲啦，譬如喺屯门嗰间咧，个个十个入到去，五个都话其实我唔想入呢间噶。 咩男啊？ 哈哈哈！不过咧就要即系就要入咗八大先咁样样，但系入咗。兩三個月後或者 OCAM 之後已經 quit 嘅啦。 但如果你講呢一間咧，我都同人討論過嘅，咁啊，即係唔好講邊個啦。咁有啲人就話咧，呢一間學校嘅 translation 咧就好似好好嘅。佢嘅講法就係、是、每一間學校你唔可以睇佢本身好唔好，你要睇佢個學科，有啲學科特別出色嘅咁樣。 但係佢哋有啲同輩壓力嘅，我都同意嘅。我就好中意嗰間學校啲畢業生嘅。因為嗰班學校畢業生咧出到嚟咧，佢哋好勤力做嘢，亦都冇咁大枝嘢。我係邊度中意？ 我中意你咁講。 工作態度真好嘅、 啊， 所以我覺得咧， 即係唔會覺得出身名校冷巴閉 我。我覺得大學你唔係淨係求學問嘅，你係咧係經歷嗰個學習經歷點樣做人啊，點樣待人處事啊，參加多啲嘅 比較謙虛啲係咪？ 咁你咪一個小型嘅社會裏面學到啲嘢係最緊要，唔係嗰啲學科。亦都唔係學術，學術唔係本科噶嘛、 嗯， 學術係要起碼都碩士、博士、後博士時代先搞學術噶嘛、 嗯， 所以唔好咁認真咯，我覺得， 嗯、 即係你要玩多啲喺大學，千祈唔好讀咁多書添、 嗯， 玩多啲咧， 同意啊，阿 Sir， 輕輕鬆鬆， 學 習點樣做人， 係啊，享受啲大學生活， 即係喺進入社會前先學下點樣同人相處， 係啊，所以你去到一個環境你唔中意，你咪令到自己中意咯，玩個學科唔係好中意，你唔討厭得啦，咁、 嗯、 即係香港學生係冇中意嘅喎。你問佢讀咩啊？我冇乜興趣喎。咁你去試下， 又 係真嘅。 冇咩叫中意？ 香港學生好似話冇咩呢一樣，冇目標為本嘅嘢 嘅 喎。 冇嘅，就係入咗大學咪算咯。 同埋我有問過嘅，佢哋又話咧，就有一樣嘢嘅，就係邊一科出嚟嘅時候咧，之後容易 揾錢啊。 嗱，我又覺得咧，入大學如果為咗揾工咧，咁你唔好入大學啦，你去做啲咩職業訓練啦、專業訓練啦，係咪啊？不如你即係做嘢啦。啲成功人士全部唔係讀大學嘅，但有啲人講啲大學一個騙局嘅。我哋揸住個手機個發明嗰個咩風咧，都係讀咗一個學期就已經，哇唔係話咁叫大學，黐線嘅，我即刻 quit 咗佢，我自己搞自 殺。就翻咗達啦，跟住 咁其實我覺得咧，有即係一百個人咧，有五個咧係叻到唔使讀大學嘅，即係佢叻到咧佢自己讀。即係已經係大學啦，即係咁樣咯。我覺得冇乜所謂。 但係一百個得五個嘛，而家你講係啊。通常我啲仔女一定唔會係嗰啲啦，係咪先？ 咁不如我哋翻嚟講翻嗰九十五個啦。 嗰啲唔使聽㗎啦，嗰啲自己玩啦。 我係排101。係 啦，咁其實講翻今年嚟講嘅話，咁你會覺得即係有啲乜嘢嘅策略，或者係即係如果佢哋要入到嘅話，應該要點樣去揀咧，先至唔會揀錯。 又或者嗱，我再加多個問題啦。點樣揀之外咧，考得唔好啲，譬如话真系再低于头先你嗰个入场券嘅分数， 系 直情嗰个都冇啦。佢又可以有啲咩考虑？我即系今年睇到好多媒体不停访问状元讲边一行，我觉得咧，如果我唔系状元，我真系听落我真系好心噶。即系我都有努力，但我考唔好，我肥咗脑， 系啊， 你帮我谂下啦。 啊、 其实佢哋最需要人帮手噶。 其实咧有，其实大概有28,000+咧，即系大概70%+嘅人咧。佢係考到五科二級嘅，五科二級係等於咩？等於以前嘅會考合格。 嗯， 光頭咯，我以前叫光頭咯，係咪可以咁話？ 係咯，可以咁。 即係全部啱啱合格，我就係咯，全部啱啱合格咯。 咁咪得㗎啦，啱啱合格其實好成功㗎啦，我覺得。即係已經係一個過程嚟，因為你唔好睇嗰個成績作為你個人生嗰個嘅一個挫折成啊咁樣，就係睇你將來。咁你。應該就繼續讀書嘅，咁你咪讀啲副學位課程咯，即係有五科，即係中英就係兩級，中英兩級係咩解呢？即係話咧，你大概係中文咧就係大概有80%嘅人咧考到二級嘅，咁英文咧大概70%+嘅人咧係考到二級嘅，即係大部分嘅人啦，咁都可以繼續讀落去，甚至乎你冇二級啦，你可能得一級。或者係肥曬佬都唔緊要㗎，你 肥曬佬就好慘㗎咯 喎。係咪 會適合 repeat 咧？如果你肥曬佬 ，repeat 係唔適合，因為 repeat 咧，你能夠喺一年當中咧，你追翻咁多嘢咧，可能中學課程唔啱你讀咯，可能背誦啲嘢唔啱你讀，你咪去讀其他嘅學科咯。即係譬如有啲旅遊啊，或者有啲工程啊都得㗎，你由低做起啫嘛。有啲好成功嘅。由基礎文憑讀起就係咩都冇嘅，可能一級啊咁樣。咁然後讀一年之後咧，再讀兩年嘅高級文憑。 再翻翻去大學都仲得。 O K， 嚇，即係唔好 stuck 喺呢度， 嚇，唔好 stuck 喺度，亦都唔好 繞道先。 係啦，唔好自怨自艾，未必你話你好好順利啊，由小一到到中六，你阿爸你阿媽覺得你成日考第一嘅，咁然後入 Hong Kong U 啊咁樣樣，咁你都大學畢業啫嘛。不過佢係多咗兩年大學畢業啫嘛，有乜所謂啫？咁你揾到自己嘅路向，揾到自己嘅興趣，揾到自己人生嘅方向，同埋揾到自己有冇一個思維咧，可以分辨是非黑白。咁、系最紧要啊嘛！ 呢个好清楚、啊，你讲得好，好特别、啊，可以分辨是非，系咪、啊？知道自己中意咩先最紧要。 系啊，你分辨自己嘅喜好喺边，自己嘅位置喺边度？因为社会你自己一个人咧，你揾到自己社会里边嘅位置就得噶啦。即系你唔好太高傲啊！你话我要做总统，咁我帮唔到你啊！你话我系要做一啲嘢去影响呢个社会嘅，或者影响你屋企人，或者影响你个区嘅，你咪揾啲嘢去做咯。或者你跳舞叻，你咪教人跳舞咯。 真实如果我唔知咧。即係我個 如果有啲學生 唔知，真係唔知，因為我有問過 啲年輕人。你玩得多咧，你係知嘅，所以要 咩叫玩得多啊？ 玩得 多，即係你要 多 啲，唔係即係多啲同朋友傾下偈啊，食下飯啊，多啲同啲長輩啊、或者後輩乜都得嘅。總之共嘢一路咧，你自然會發覺原來你係好講得嘅喎，好吹得嘅喎。你或者你好跳得舞喎、或者你某啲邏輯思維嘅嘢你好叻喎，你。哲學即係你開開去哲學， 可唔可以係你比較叻嘅嘢？因為有人有咁樣講過嘅，你比較叻嘅或者你中意嘅，你留意得多嗰啲，嗰啲其實嚟就係你中意嘅，就係你叻嘅嘢啦。係 啊，我個年代有啲人一嚟就中意睇十三點嘅，小六就已經我要做時裝設計師。 哦，係啊，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呢本書，係啊，李慧珍嗰本啊嘛。 係啊，所以你嗰個叫做咧探索啊，你中小學其實係要探索自己嗰啲興趣同埋能力喺邊度啊嘛。 喜歡嘅嘢。 咁啊，教師有。權即係有呢個義務咧，令到你探索到啊嘛。就但係我哋嘅教育制度就係佢就侷限你，就係因為考嗰個試，就考過呢個 DSE。咁啊，大家即係好多時候考個 DSE 就連鋼琴啊放棄啊，音樂放棄，舞蹈放棄啊，唔好打咁多機啊。其實打機冇壞嘅，打少少啦。咁你打到世界冠軍咪得咯，係嘛？ 阿張 Sir， 我想問咧，嗱，我自己就係咁樣嘅。當年咧就考得麻麻地啦，咁我就跟住羊群效應啦，大家話誒國家啦，誒是但啦，去到讀咩啊咁樣。我最記得當年咧，個朋友就話咧，英文係入啊，係用以入嚟做呢個標準啊，即係應該會入到，咁我入咗啦。但我又覺得好似唔係好啱我，咁所以我先轉咗叫全理系。咁如果今年如果大家谂住，哎呀，不如入咗去先啊，咁样，你又觉得呢个策略啱唔啱？即系唔好理啦，我唔理边科中唔中意，我入咗呢间大学先，我最唔中意个科我都入咗先，入咗 之后 再转入，系啦，睇中食饭，我跟个分数收咗我先，收咗我先，我入到去读一年。如果我呢一年嗰个叫做 GPA 好嘅话咧，我可以跳去另一个 department 噶嘛。咁呢个策略你又 O 唔 O K？ 呢个策略我就唔系好赞成，但系你如果系读书自学嘅能力强咧，我系赞成嘅，因为咧中大其实系有啲咁嘅 policy 嘅，即系有呢、這个有呢个范畴俾佢嘅。譬如你话我入唔到新闻学啦，即系中大新闻学都要廿六七分嘅，但系今年我相信唔使廿四五分应该入到嘅。咁咧你就先入去英文系，跟住咧你喺 minor 嗰度咧，你一年班嘅时候咧就收翻若干咁多科嘅全理系或者新闻学先算啦。咁你系有机会嘅，但系个机会咧就系真系。即係按照你自己個興趣，或者你說服到大學，你係有能力，即係等同你入學嘅成績唔夠，但係你追翻，即係令佢哋相信。 但最唔好彩咧，就係入咗去之後轉唔到，咁你仲要得喺你唔中意 咁唔緊要喎，轉唔到你咪 minor 多啲咯。即係其實你係要 自己嘅睇個 priority， 相信自己嘅能力可以讀一個麻麻地中意嘅科，當然唔好討厭啦。咁你可以成功地贏咗佢嘅，咁呢個就係現實社會嚟噶嘛。你揾份工你唔中意，喂大佬你揾唔到工你都要做噶嘛。 係啊， 咁你咪做得好啲咯。咁呢個亦都係一個訓練嚟噶嘛，亦都好好嘅訓練嚟嘅。我覺得冇乜所謂嘅，讀咩科冇乜所謂。 EQ 要夠高，就唔好咧一路讀一路爭，一路爭咧又讀得唔好，咁 係啊，一路自怨自艾，咁咪冇用嘅。你咪同佢共存。即系等于呢个病毒，我咪共存紧咯，系嘛，冇得自怨自艾噶嘛。 冇错啦，嗱，我哋仲有两分钟啦。咁今年咧有啲咩 advice 咧，系俾家长啊、学生啊吓揸住，无论咩分数都好。阿张 Sir 可唔可以同我做个总结啊？ 嗱，我觉得咧就考咩成绩都唔紧要嘅，总有一条路咧系你啱行嘅，但系嗰条路可能系崎岖少少，你咪。 即係盡力去行呢個人生經歷嚟嘛。你先行咗個崎嶇路，然後做平坦路，好過你行啲平坦路出有崎嶇嘅時候咧，你又搞唔掂啊嘛。呢個就係一個人生，我覺得大學中學到大學咧，人生嘅轉變喺轉變當中咧，你能夠係去適應，盡量去適應咧，你將來我覺得冇乜所謂咯，係最緊要。不要讀咁多書，玩多啲喺大學， 是 真的 我可唔可以俾掌聲你？ 但係咧，阿張 Sir 有一樣我個人感覺就係、是、咧，入咗大學之後咧，嗱，我中學好差嘅，我好奇怪，我小學好好啦，考一二三啊，成日都一上中學去到最尾嗰幾位，成個中學都唔開心。但一上大學咧，我又好開心。原來大學咧係唔係咁講分數嘅，反而係講個學習嘅氣氛啊，好活啊，每一樣嘢。咁我就又完全開心翻啦。咁我相信就好似你話齋，玩多啲，但係玩之中都學習下點樣去融入未來你嘅人生啦，個社會啦。 冇錯，我覺得即係你喺大學唔玩咧，你做咩入大學啫？你自己讀都得啦，喺屋企。 同埋如果聽你咁樣講，我都係學習了解自己，係嘛？係啦，知道自己嘅中意嘅嘢。 冇錯，冇錯。 好， 多謝曬 張。 多谢张文斌先生吓，咁啊继续，好有机会再倾过啊，多谢晒，多谢晒，好啦，12:29咁啊，今日咧翻嚟咧，我一样会有我哋嘅片段人间吓，而今日嘅片段人间咧，讲及一啲社会上嘅小人物吓，咁啊，的确咧，即系我哋有时咧喺呢个社会个聚光灯咧，永远就系嗰啲大人物啊、成功人物啊，讲状元啊，讲考到几多咁样，喺呢个社会上同时间一齐存在嘅有啲小人物啦，佢哋生活可能咧活得好冇你想象中咁精彩吓，咩高山。低谷就是描写这些，咁有些人就好在山顶，有些人在山脚下面挨紧嘅，佢哋嘅故事又会点咧？咁一阵间咧翻嚟咧就会有呢一个片段人间噶啦。好，12:29啊，27度气温，相对湿度93%嘅。今日多云咧，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色好转，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啊，正正吓。星期五、星期六天气好热，同埋有烟霞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采取行动，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一名51岁前报社男编辑，涉嫌同一宗在6月被侦破的同类型案件有关。被捕人士正是被扣查，警方说行动仍然继续，不排除有进一步行动。消息说被捕男子是前苹果日报执行总编辑林文忠，相信涉及苹果日报相关的案件。据了解，他目前在长沙环境处被扣查。前苹果日报两名高层和3间公司早前被起诉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3间公司合共大约1800万元资产亦都被冻结。今年中学文凭试放榜，超过42000名日校考生之中，有17733人考获33222嘅大学一般最低收生门槛嘅要求，即系每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在深水埗一间中学，考生朝早返回学校领取成绩单，有人得知成绩之后心情沉重，亦都有考生当场落泪。另外，今年放榜除了有实体成绩单，已经向考评局登记手机号码的考生，亦都在上午9点起收到短信通知成绩，有同学即场以手机查看。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说，今年文凭试考生的成绩不错，尤其是在疫情之下能够考获如此成绩已经很好。他说考评局今年以手机短信通知考生成绩，相信考生透过手机就能够接收到成绩的短信。继去年和今年之后，考评局早前宣布出年的中文科考试都取消。魏向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解释，中文科属于母语，考生平日口语都会用到，相反英文科如果不考口试，考生可能会较不着重培训，对升读大学会有影响。 被問到當局有沒有因應國安法實施，向考評局就出題發出指引，魏向東說以他所知並沒有指引，而負責出題的專家委員都知道法律界線。南韓單日確診新型肺炎的個案創新高，有1784人確診，較前一日大增506宗，創下當地自去年1月20日出現首宗個案以來的最高紀錄，累積增加至18萬2千多人感染。新增病例之中，社區感染佔絕大部分，有1726宗，境外輸入的有58宗。另外，南韓新增一名患者不治，累積2060人死亡。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天色好转，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酷热和有烟霞，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59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91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8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80点，升1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33.7，跌4.3；腾讯控股534.5，跌8蚊；盈富基金27.68，跌8仙。美团270.4，跌4.8；长城汽车31.25，升4蚊；小米集团27.1，跌5毫；阿里巴巴202.2，跌6毫；比亚迪股份215蚊，升9蚊；港交所526.5，升5.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3，日元109.91，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1，人民幣6.47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59点，升171点。港金现价报1677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95美元，卖出180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我系嚟自香港航空青年团嘅 Francesco 咯，睇完之后我会联想起我自己啱啱加入嘅制服团队。我見到他們對紀律的追求，這個是我感受到共鳴的地方咯。 我是香道中學的彭敏飛，看完《好手就位》之後，我覺得那些男仔很熱血。 晚晚看國劇830， 港台電視31，《好手就位》。 鐘哥， 什麼事啊？ 動漫天空小說還會講哪幾套卡通啊？ 我要做美少女战士， 我要做曼波， 我要做小纪念， 我要做马辉、预作、柯南、比卡超。 吓！ 梁荣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 诚意制作《动漫天空小说》，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lo， 淑梅姐。 Hello， 吴嘉廉 ，Eric。 好耐冇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见到你喎。 你都系啊，咁错档啊！ 梁荣忠约咗我做访问噃。 Roland 梁子希约咗我， 系我哋约咗两位啊。 十八廿二听紧你， 星期六晏昼4点到6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 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呢位太太，早晨啊！ 喂喂喂，我未结婚噶喎，太咩太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是啊，他符合晒你刚才所讲的一切条件，而且每日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风骚快活人添，有了他这个点会闷呢？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气象。 老细食饱饭啦，开车走啦，小心揸车啊！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切，有冇搞错啊？一毫子贴士都唔俾，学咩人揸靓车啊？鬼唔望你一间俾人抄牌，包埋你个胎添啊！有生意，哎，老细，欢迎欢迎欢迎，大师食饭啦嘛？订位未啊？订位啦嘛？喂喂，好，欢迎欢迎欢迎啊！慢慢啊，慢慢啊，慢慢。 咦？你咪求哥？ 唔系，老细，求咩哥啊？认错人啊？ 求哥，我点会唔认得你啊？喂，我揾咗你好耐咯。 有咩好揾啫？唔想睇我点衰啊？ 求哥求哥，唔好讲埋啲衰嘢啊！话晒你都系我师傅嚟噶，嗱咁呢张我卡片，得闲俾电话我。 好啦，放心食饭啦，我帮你睇世界先啊。 唔该晒，唔该。等阵攞去饮茶。 哇，成千银，发达啦！喂，多谢多谢啊，多谢晒啊，慢慢食慢慢食。哇，今晚又烧酒饮啦，唐山啦，有个大阿兄，合不爹单心最重有情正啊。 喂，系 喂喂，菲力哥啊，阿球啊，系啊，球哥啊， 喂，球哥球哥，唔好意思，开紧会，有冇咩特别嘢？ 喂，又系你叫我打俾你嘅，打俾你又话开紧会，得闲啊我，懒巴闭咁喺人得闲倾啊。 球哥，唔好露嘈，听日上嚟我 office 倾下偈，好冇？然后晏昼我哋一齐去饮茶，请你饮茶。 咁咪差唔多。 嗱，喂，你听住，我 office 咧就喺呢个观塘嘅鸿图道，一阵咧我 send 个地址俾你，听日见面再倾。唔好意思啦，真系开紧会， 系咁啦，系咁啦， 拜拜。喂，球哥啊，又点啊？开紧会啊？ 冇，喂喂，我想问你咧，天水围好似有架巴士出观塘，喂，几多号啊？喂，你帮我查一下，你话我听啊，唔该你。 球哥啊，球哥啊，我真系冇搭巴士，唔知几多个世纪啦。不如咁，你坐的士嚟，我俾翻啲的士钱你好冇？ 梗系应该啦，我哋师傅嚟噶嘛， 系 咪先？ 一阵我揾个秘书 call 你，我真系要 开会。喂，咪住，最后两句得唔得？ 啊 ，OK， 请讲。 喂，叫你秘书啊，听日喺你公司楼下等我。我冇散纸啊，我得1000蚊纸啊。 得啦，明啦，明晒。 喂，可唔可以咧去嗰间咧潮州酒楼饮茶？我好耐冇饮嗰只功夫茶啊，好金香噶。 听日见 ，OK， 好，拜拜。求哥，求哥，饮茶嗱，整件你最中意食嘅虾饺王。 哇， 正唔正啊？ 呢啲虾饺王真系几好味。 嗯， 不过同以前尖沙咀嗰间皇后世界差得远。30年前我食到呢啲，我掠翻出嚟啊！我唔闹到佢死啊！呢啲嘢边食得人嘅？ 师傅，唔好咁流嘈，你都识得讲啦。三十年前啊嘛，今日都2021年啦。 唔好成日谂翻以前啲嘢啦。人系要向前望噶嘛，不断进步噶嘛。嗱、我记得呢啲都系我入行嘅时候你教我嘅。 师傅老啦，唉，不过咁，其实我呢两年 keep 得几好啊，你睇我身体好。喂，阿飞啦， 系 你估咧？如果师傅如果出翻嚟搞翻帽子，有冇得谂咧？嗬，你有冇计仔啊？喂， 我谂下先，好冇？冇见咁多年，你身体点啊？ 喂喂，你唔好岔开个话题啦，真系有得谂噶。好似呢两年又兴翻嗰啲拳脚片，嗰啲阿华哥啊、碧姐，佢哋出翻嚟拍嗰啲武侠片咧。嗱，我觉得揾边个好咧？阿飞哥做主角，拍阿文女讲复仇故事，一定得。你话我话嘅吓？ 求哥啊，求哥啊，我哋今日饮茶叙旧，唔倾开戏嗰啲嘢好冇？ 梗系唔好啦！李师傅，我九休复出，重出江湖，够晒噱头。喂，你而家成个电影大亨咁样，你话开戏啊，大把人排队啊，成栋栋银纸攞俾你啊！ 好，嗱，我翻去谂下先。嗯，师傅啊，咁你呢几年你自己又搞咩啊？ 上下大陆咁啦，乜都做。佢哋知道我以前系做帽子嘅，仲系吴大道个御用帽子。佢哋唔知几冧我啊，话一定要搵我帮佢哋搞个武打场面。唉，不过嗰轮个心脏有啲事，咁咪咩咯？ 嗱，唔好俾我估中啊！又系饮酒女士啦，师傅，你听我讲啦，戒咗佢啦，真系累死你嘅。 切，做我哋呢行，饮两啖酒先够沥水噶嘛，先打到嗰种劲度噶嘛。我而家好翻噶啦，喂，嗱，唔好讲咩，就呢一个杯，我即场碾爆佢睇下，好唔好啊？等你知道我嗰只功夫咧，唔系浪得虚名噶，我一嘢就碾爆佢。 我又想睇、啊，你俾我开下眼界咧。 哎呀，唔系啊，最衰呢两日，唔系先，风湿发作，冤冤痛。 哦、 今日唔碾住，下次。 好啊，我谂到，不如你依家表演另一样嘢俾我睇下咧，师傅。 冇所谓啊，我乜都得，你想表演咩啊？ 好简单噶咋，嗱，揸实住只杯，系嗰只手。一分钟，你只手唔震嘅，我当你赢，好冇？ 小儿科啊，咪住先，我急啊，去放放水先，翻嚟做俾你睇下。啊，喂，我翻嚟做俾你睇啦，你冇人开啦。 好。 啊，喂，我好似未饱喎，喂，叫多少少嘢食下啦，好似食完啲嘢都唔知去晒边咁。 我你叫咗啦， 吓、啊， 一只贵妃鸡，一碟菜，仲有一盒你最中意嘅福建炒饭。嚟紧噶啦，全部你打包攞翻屋企慢慢食。 真系唔好意思吓、你真系知道我心事。 得啦，啊，有样嘢俾你，嗱，代搵张支票。 诶、做咩？ 买嘢俾两个女食。佢哋依家系咪仲喺深圳啊？ 唔好提啦，嗰、那个正衰婆嚟噶，呃晒我啲钱，带埋两个女走佬，都唔知死咗喺边。你话俾我见到佢，我勾飞佢只脚啊！ 咁师母咧，佢身体好嘛？你有冇探过佢先？ 听我仔讲，两年前入咗老人院啊！ 师傅啊，唔好话我呢个徒弟话你啊！你今年都唔细噶啦，有冇61啊？ 唔知啦，年你63， 咁咪系咯？你唔好再谂咁多无谓嘢，好唔好啊？应承我啊，戒酒，储翻啲钱，嗱，得闲你搵我饮下茶，倾下偈，我有咩嘢谂起啱你做嘅，一定要你。 嗯， 喂，差唔多够钟啦，走啦，系、哦、啊，我阵间同班大陆嗰啲投资者开会啊。 好啦，唔阻你啦。喂，记得开戏你预我噃，关照我， 得啦， 记得啦嘛。 再联络。 喂，飞猎哥啊，嗰位咩叔啊，仲未出现啊，家下。是啊，约了2点啊，2点半开 show 啊，加下2点9啦，人影都未有只啊。梗係有啦，有打俾佢啊，电话冇开啊，你只接驳嘅电话唔通啊，咁啊，究竟佢出唔出现嘅啫？ 喂，嚟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喂，边位租哥啊？边位租哥啊？吓，租哥，你诶，小姐知唔知边个租？ 我啊，阿租啊，唔系阿哥啊， 哦、 你边位啊？ 唔好意思，哦，原来租小姐，我啊，求哥啊， 吓、啊， 你就系球哥啊？ 系啊，我系啦，我 系啦。系咪求其个球啊，叔？你系咪出嚟做嘢噶？约你几点啊？加下几点啊 ？Sorry， 食棚人等你啊！ 我临出门口个肚啊唔舒服，咁我喺厕所踎咗一阵啫。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哎呀，咋谂啊？咋谂去换衫啊？你 阿租姐啊，化妆间咧系咪换完衫咧好啲咧吓？唔使一阵间咧就 化咩鬼嘢妆啫？你使咩鬼化妆啫？都见唔到样， 见唔到样，见唔到样，啲人点知我系边个啊？ 哎呀，知道你啊，系老鼠咪得咯。哎呀，够钟开 show 啦。 老鼠啊？哦，我知啦，感冒鼠定御鼠？喂，你早啲讲啊！有特别招数噶噃，我度定两招吓。 醒啦，你做卡通老鼠啊？快啲换咗咧，你见唔到埋边啊？嗰套卡通衫啊，笠实个头啦，见唔到样噶，俾你化咗都融啦个妆。 你要我做呢啲骑呢 show？ 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吓，你真系知唔知先？我系吴大道御用嘅母子啊！我陈炳球啊！你咩料啊？做老鼠，卡通老鼠。 球哥，球哥得唔到我食。不过佢前年都过咗身啦。嗱，今日咧，你一系做，嗱，你一系就唔好做。五分钟吓，你换好衫，全世界 ready， 五分钟后开 show。你做为一句，唔做两句。 你不知所谓，你阿叔仲喺马骝起，我唔做，我唔做。 球哥呢边啊，呢度，嚟， 明姐 坐啦，饮咩啊？ 是但啦，冻柠水啊，小糖小冰。 嘿，转性噃，我哋金牌母子唔饮啤酒啦吓。 唔饮啦，唔饮啦。 你话戒酒，大大话话都戒咗几十次啦，嗬。 平姐唔好笑我啦，我再唔戒我死噶啦。 球哥，你都唔细啦。你唔帮自己，冇人帮到你噶。 系咪啊 ？Philip 叫你揾我噶。 就算 Philip 唔叫咧，我都想揾你嘅。你哋三十几年朋友啦，你仲记唔记得啊？我入行嗰阵啊，拍打戏做得唔好，俾你闹到狗血淋头啊。后嚟啊，我做到香港第一打女，都系靠我球哥你同埋你嗰班兄弟噶咋？系咪？ 唔好讲呢啲旧事啦。你自己叻啫，我冇乜功劳，唔关我事，咁啊唔好赞。 球哥， Philip 咧，上个星期叫你去做个商场 show， 扮个卡通老鼠，你真系委屈咗你嘅。嗱，佢托我同你讲声唔好意思，佢话咧唔会有下次啦。 得啦，吓、啊，我阿球唔系咁少嘅，饮杯，冻柠茶代酒，饮杯， 系，好好啊。嗱、我差啲唔记得 咩啊 ？Philip 咧呢一度有张票。他说一定要我亲手交给你，来代好他、 有票收， 是他给你的。 哇，不是马沙万，他是不是写多了个零啊？有没有写错啊？ 你代找他啦。 那不得的，等我打电话问清楚他先，不然一会他以为我呃他的钱啊。 是都听朝先打。嗱 ，Philip 呢现在应该就在飞机上面，他去紧北京度开会。 哇，去北京啊？啊，叻仔吓。哎呀，平姐啊，我徒弟之中啊，菲律宾算系最架势噶啦。哎，可惜自己衰，饮酒累事，我系论尽嘅，我累到佢啊，累到佢行路而家趌下趌下。哎，其实我都好唔安乐，好彩佢醒目啊，佢做唔到武士啊，佢即刻就转型，几叻仔，你话佢真系赞佢啊！ 系嘅，系嘅。嗱，阿菲律宾咧，次次提起你都话系好挂住你嘅。讲真啦，佢从来冇怪过你啊，佢反而觉得喺嗰次嘅意外可以话系因祸得福，转咗咧去幕后发展，而家咪好咯，做到香港四大电影公司嘅老板之一啦。嗱，其实咧，佢做咗几年啦，已经四围咁托人揾你啊，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帮下你，又或者大家一起搞啊咁。不过系一直揾你唔到嘅啫。 唔好提啦，唔好提啦，嗰几年我就真系知道都不堪啊！深圳个女人呃晒我啲钱，走埋佬，我冇嘢捞吓，我去东莞跟以前班兄弟揾食，我真系冇鬼用。呢啲真系生啊雷街坊，死啊雷朋友。阿平姐啊，我真系觉得好对你哋唔住。我记得我问你借过几多次钱，你哋借到怕晒，我知嘅。 唔系，头哥，我哋唔好讲呢啲嘢啦吓。嗱，我今日咧约你出嚟，除咗同你叙旧，仲有啊， 就是 Philip 今次去北京咧，系去签约嘅。 哦，系啊。 嗰、那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 project，就關於香港武打電影嘅，由八十年代講起，主要咧就係向香港嗰一班武術界致敬嘅嚇。 菲力真係有心嘅， 係㗎。 喂，你同佢講下，有用得着我阿球嘅地方，開聲。我唔瞓唔收錢，我幫佢搞掂佢，我一定搞掂佢。你同佢講， 嗱。阿球其实佢系想揾你嘅， 哦系啊， 佢系想做呢一套戏嘅武术指导同埋顾问。 吓、哦，佢、哦啊、真系揾我噶。 嗱，不过咁 ，Philip 咧有个条件，就系、是、你一定要戒酒，吓、 哦， 仲、啊、有啊，你嗰啲脾气要收下。嗱、啊，记住，我哋能够帮你嘅都帮到尽噶啦。 知， 你自己要好好珍惜呢个机会，好唔 好？系嘅，吓、啊，阿平姐啊，多谢晒你，多谢阿 Philip。我真系唔知讲咩好啦，我真系唔知讲咩。 唔好咁讲啦，球哥，你系前辈，本来咧啊唔轮到我你啲嘅后辈又噏三噏四嘅吓、啊。不过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大嘅项目啊吓。 知。 咁而国内亦都好重视嘅，就唔能够出差错啊吓、 嗯。 球哥，今次真系靠晒你啦。 唔好咁讲，平姐，我几十岁人咧，唉，我都以为自己行到尽头，我真系冇谂过你仲咁有我心。我搏到尽，我做到最好嘅吓嗱，我一定唔会令到阿 Philip 同埋你冇面嘅，放心。 好嗱，球哥，你肯帮手就好啦。嗱，仲有两个月就开工，呢段时间听我话，一定要戒酒，养好自己嘅身体。有时间嘅话咧，操 fit 啲。 得。 Philip 咧会揾人帮你手嘅。 多谢晒，多谢阿平姐同埋多谢阿 Philip。 哇，好嘢！嗱，大饮杯，静啲。嗱，喂，我有嘢讲两句啫。嗱，辛苦晒大家，呢套《武林群英》有咁好成绩，全靠大家，多谢晒， 饮 杯。等阵，而家我仲有两个好消息宣布。嗱，第一，听住，投资方咧对我哋呢一套戏嘅口碑同埋票房都好满意。而家计划开第二集，好唔好？咁第二个好消息系关于球哥嘅，球哥起身， 系， 球哥听住啦，获得今届香港大电影最佳武指同埋动作指导嘅提名，大家俾啲掌声， 多谢大家。唉，我咧真系吓粗人一个。我盲字都唔识多一个㗎，我唔识讲嘢㗎。唉，我成世人一事无成，混混噩噩，我从来都冇好地照顾屋企人，甚至我老婆，我啲仔仔女女呀，个个都係怨我多嘅。今日我可以被提名，我当赢咗㗎啦，全靠 Philip 同埋阿平姐将我垃圾桶执返出嚟。多谢晒你哋呀，多谢呀，我会努力呀，我会俾心机噶，多谢大家俾机会我，大家一齐努力啦，好唔好啊？好，多谢晒。 今天的路牵咗满途争。取领前就要敢跨出脚步，你既似箭往前跑，我也只管拼命追，方向远也是问号。孤单的路，风霜满途，只想有人同我一起赶路，你有拼劲继续跑，我有意志继续追，追上前与你迈步。能共你同上路，何用你是谁技更高，在我心 赶路，春风满途，分担了困，愿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垢，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 走上前与你迈步。